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而家早上，早晨，早晨。虽然咧放完假放翻工啦，咁但系咧睇条风骚一样咁轻松啊，梁继章。 咦，好犀利啊！我而家发现啦，就系咧，阿大佬一个新嘅头发似乜嘢咧？似poodle。 系，冇错，我系带埋poodle一齐跟住。 唔该，掂佢个样，铺度， 系 啊，颜色咧，同埋佢个挛度，系咪？ 可唔可爱啊？ 好啊，得意啊， 可唔可以？ 可唔可以整埋埋？ 好 得意啊！ 系啊，要请佢食小食啊！ 好啊，嗱，你讲噶吓， 请小食啫嘛， 系啊，系小弟啊！ 诶，你讲嘢 啦，讲嘢啦 ，OK， 到你啦， 星期二假期完结了，是为了迎接另一个假期。 哇！ 今日攞 sick leave 嘅朋友系为咗明天更健康咁上班。 哦，你讲我哋个同事，佢冇啊，佢翻紧嚟啊。 系啊， 系咪为咗明天更健康？ 你系咪讲欣欣？你成日唔知你咁样话欣欣。 我唔系。 啊，好， 大家冇难计。系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That's why I'll always be around。 点解咧？因为我今朝起身一擘大眼望住出嚟啦，有太阳出嚟啦， 喂，小太阳有啊？点解啊？唔通系爱生自家庭？ 唔系啊，个太阳爸爸唔中意你，你中意我同阿小杨。 杨杨前辈，你望住我，我就系你嘅太阳啦。 系啊。Hi sunshine。 好啦，我哋一齐揽住呢个太阳。三小时风骚，现在开始。 With your loving shadow and tell her, hey, go get a doctor, doctor came too late. 礼拜二嘅节目咧，同平时一样咁丰富嘅，咪一阵间咧十一点后就会有今日嘅讨论区，咁乜都讨论区，今日咧一齐讲系又浮撞过嘅事情， 冇错啦， 开心唔开心啊？ 旅行奇遇记， 旅行奇遇记 系啦，艳遇又得啦，撞嘢啊，总之撞到乜嘢嘅就 见 仁见智啦，系嘛，特别经历啦。因为其实点解会咁样咧？因为我谂呢一排咧，大家都系不断咁样 疯狂去玩， 琴日就翻嚟啦，系咪啊？高峰期啦，系 未翻嚟噶。个心未翻嚟噶， 唔系，系咪仲有一啲嘅就系即系请两日假之后放六十日嗰啲啊？ 好似话有冇呢咁嘅功能？三日假连续有放咗十日噶， 有啲人可以 嘅，加加埋埋嘛，前前后后啊嘛，系啊系啊，个假期好用啲噶， 系啊， 冇错， 攞埋啲头头尾尾好正， 系嘅，需要嘅我都觉得，因为其实人一世埋一世，同埋做嘢咁辛苦，系咪都明白嘅？咁所以其实咧，希望大家仲可以有呢一个嘅就旅游嘅心，咁啊大家又可以讲下。即如果去旅游嘅时候嘅话，有冇试过有一啲好得意嘅奇遇记咧？咁样嘅 得意或者得人惊，或者系有一啲唔知点算嘅事， 开心啦，或者 其实总会有嗬，即系无论去咩地方，有时关自己事，有时唔关自己事，都会发生嘅。吓， 唔关自己事， 唔关自己事噶。譬如举个例，无端端你啊揸揸车撞埋嚟，类似嗰啲咁样啦。即系总之有啲会 咁唔关你事， 都关你事， 起因唔关佢事。 即系我知个过失。唔喺我哋度，即系话我自己正正经经揸车，佢撞埋嚟咁样嘅。 哦，唔系讲过失呢啲嘢嘅。 正正经经开车去， 系正正经经撞车 旅游。 OK， 好，我见网上 平平安安翻嚟。 系啦，好多朋友都留咗言嘅啦，咁好多不同嘅遭遇，咩一间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咁啊，跟住当然唔少得嘅咧，就系我哋嘅 K K Sir。 哇，犀利啦！咁啊， 今日讲咩啊？ 系啊，今日讲咩啊？ 今日讲声声声声。 系咪你点提噶？ 唔系可能 K K 成听到我哋节目， 系啊， 听到马老师嘅， 唔系啊， 因为我闹佢， 佢话俾我听，最近真系多好多呢啲， 冇错， 呢啲点称呼？系咪叫街头陷阱啊？ 你留意 点样定位啊？ 留意 K K 上 十二点钟， 冇 错啦，就会讲下呢啲啦。 会唔会系我闹错你咧？嗬， 唔会， 可能其实好多人已经闹咗嘢。 唔系，因为我真系唔觉得我闹错你嘅，因为问题我觉得嘅就系，其实骗徒嘅话都要揾人噶嘛。佢都要找啱对象。 你之前嗰啲嘢我忍到，呢一句唔得。 即系好坦白讲嘅就系你话，即系阿家人会唔会遇到呢一啲啊？系咪啊？其实阿 Michael 会唔会遇到呢啲？佢哋两个都冇遇到。 唔系，其实背后系赞你嘅马老师，因为觉得佢昂直啊个样，好敦厚，好老实，好担屎唔偷食嗰啲咧。 赞你啊，系啊，话你个人啊， 系啊，兜个弯其实都系踢你。 你一个弯， 廿文廿武啊，开始。 喂喂， 不过都系咁噶啦。 上多几堂啊嘛呢个。 系啊，我见到我影子啊嘛。一望住佢，我就知我系自己嘅影子。 我都觉得啊，立体声啊，而家左右。 还回 还回啊！ 兜住嚟， 兜住嚟，对付你啊！ 你走唔甩啦，马老师。 哦，冇事啊嘛，马老师有几多你吓？ 你前世唔知做错咩？你记者检讨下。 或者唔关前世事，今世唔知做咗咩吓？ 又唔关你事啊！无端端啲车会撞埋你。 嗱，呢啲唔关事噶。 讲完咗，讲完咗。好啦，咁啊，当然啦，我谂其实大家都要收拾心情啦。琴日嚟讲嘅话，应该都系翻嚟嘅高峰期。 系啊，下昼已经十几万啦。 其实咧，啱啱。我覺得啱啱過去咗嘅嗰個復活節嘅假期，你有冇發覺就話香港真係靜嘤嘤啊， 好靜， 好 人 啊， 出街好驚啊！ 我睇你係去咩地方咯？我去譬如尖沙咀啲咧。 你係 cap 水節㗎啦， 好多人 係啊， 唔係好多內地嘅同胞啦，都 feel 到嗰種 遊客 復活啦，同埋 復常 係啊復甦啦， 係咩？咩地方？ 尖沙咀 嗰度啊，嗰啲咧，即係我諗差唔多行過十個人，有一半都係講普通話。 嗱，喂，我真係可以直擊報導，琴日咧行廣東道， 好多 有一某啲鋪頭好多人，某啲鋪頭咧真係水靜鵝飛， 係咪？ 有一間兩個英文字母賣嗰啲潮流年青人衫， 兩個英文字母， 係啊， 咩英文字母？ 係咪你做嗰行啊？ 哦，系三个英文字母喺呢一 个，嗰个系一个符号， 咁都系一个英文字母啊。 OK， 佢以前咧人山人海嘅两层楼，即系下边女装、成人男装，寻日就真系好少人，少得好多人。我过翻去对面马路咧就比较多啲， 知唔知点解啊？ 一个避开你。 唔系啊，我巡视下啲业务。 你头先有讲过，你话我挂翻对面嘅话就即刻多翻人。嗰啲人避我，小心小心小心。 所到之处， 出嚟先明啊！ 马老师嚟啦，马老 师嚟啦。不过除咗广东道咧，我去第二个地方去咩？近排去得多嘅就 系 东涌，喺做嘢入去，好多人 做咩东涌？ 教书 啊！ 哦，好嘢好嘢，靓仔靓仔。 哇！我昂坪三木林嗰度咧，好多旅遊巴拍曬喺度啦，真係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咁樣噶， 全部遊客咯，即係係啊， 全部都遊客。 我覺得紅色咁啊，啲 camo 有紅色啊，有橙 色 啊，乜色都有， 灰色又有，黃色又有。 總之唔想同隔離團撞色，方便誒，即係揾翻你。 我諗盡量唔好戴 camo 啦，呢排。 捉咗你上車， 捉咗 Michael。 先生先生，我們的車這邊， 我們 上車。危險啲，因為你去戴帽， 我們上車。 冇錯，無端端佢就一瞓醒，佢就去咗東莞。 我做乜旅游巴嘅？ 但系开心啊，即系见到啲好多铺头啊，都好翻有翻啲 系有啲生意， 有翻啲活力啊，有翻 energy of youth 啊，系咪啊？好开心啊！ 你有 poster 嘛？ 诶，系咩？我未去睇喎。 系啊， 你 睇 下 poster， 同埋还有得睇啊嘛。 听讲影得唔错噶，所以我要睇下。 美术几靓啊，做得。 冇 错啊！你讲到上旅游巴咧，我记得嗰阵时咧去旅游，即系去旅行咧，跟旅行团咧，你知唔知有时咧去啲好大嘅景点咧，拍咗百几架嗰啲车咧。如果我唔認住咧，其實好多時係會上錯車噶，你唔知你有冇試過呢啲經驗咧？上到某啲阿朱媽，咦唔係我嗰團喎，又要落翻去，係啊，所以後來我識啦，即係總之記住我嗰架幾路車牌。如果唔係咧，其實你冇辦法上翻嗰架車。 或者認住個司機咯，通常就 司機都唔認得㗎， 司機 係 差唔多樣， 個個差唔多樣㗎，係 啊， 係啊，嗰啲 local 啲司機咧，個個皮膚黑黑啊，咁上下肥肥地啊，咁樣係啊，所以個旅遊包嘅咧嗰時，一上錯車唔知點算。 T 恤咯 ，T 恤啊，大帽啊， 旗仔啊， 系啊，旗仔啊， 你个大街啊，咁嗰啲系咪？呢啲咪基本款嚟噶，都唔使你讲。 然后其他嘅 教咗，我仲谂住写低佢， 写低佢马老师， 写低个 list 旅行贴纸， 跟团旅行嘅话必备嘅十样嘢，第一样， 你手啊，马老师， 第一样 ，OK， 旗仔。第二车牌号码， 系啊， 系贴身，唔 cap 帽， 条裤咧， 条裤唔齐， 有时可能会拍埋你成身装束噶嘛。 你继续讲啊，你继续讲，我觉得你今日讲嗰啲好有营养啊， 好有养分， 襟章，襟章仔唔仔啊？ 以前真系有噶， 襟章啊， 嗰啲咩旅游团嗰啲咧，有噶， 或者有个旅游袋嘅， 系啊， 即系佢有去， 唔系佢派俾你嘅嗰个，你唔使带去旅行嘅， 用唔用除得 你 嘅， 可以唔用嘅， 数唔到十样， 系啊。唔得啦，所以唔够养分，所以你咁瘦。 另外咧，琴日咧我去咗大埔，咁啊有一个地方咧，我以为会好多人啊，但系咧琴日真系冇咩人，好静。嗰、那个咧一间一个湖咧有个餐厅嗰度喺大埔，平时好多人咁啊，即系如果到星期六日，但琴日真系好静。我谂即系好似你话斋啦，啲游客亦未必去呢一度，咁啊但 系 local 嗰啲人又出晒去，咁所以 你去嗰度做咩 行下咯， 行下冇有 感受下咯吓， 有冇饮嘢啊？ 没有，点解？ 贵啊嘛，系咪？ 系啊，冇入去。以前到而家都唔系一啲好普通嘅消费，即系以前到而家。 我即系 一 百几蚊。 咁如果系个 一 杯嘢，你饮杯嘢几多钱？ 嗰次我本谂嘅，有我收尾都有坐低食，百零蚊咯，即系个 lunch。 O K 啊， 百零 蚊。百零 蚊你都唔肯？ 我觉得我有坐低食咯，所以咪话，但系我话唔系一唔系好平嘅消费， 都唔贵啊， 百零蚊唔算贵，一个 lunch。喂，但系你有个湖喎。 咪咯，有个湖俾你喎。 如果坐得舒服，又个景又靓， 仲有啲雀仔飞嚟飞去噶嘛，喺嗰度应该系。 即系嗰啲系嗰啲嗰个风景钱嚟嘅， 系啊， 就个湖有对岸喺度。游下游下咯， 有个假噶嘛，系啊，冇电啊，琴日 停咗， 冇出嚟， 所以就唔抵啦， 因为揸紧电， 叉烧王。喂，早晨十点廿六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ll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Oh,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o don't. stumble and fall, or the mountain should crumble to the sea. Shed a tear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And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now.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公布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四至下星期二来香港考察，并且出席特区政府举办的香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开幕典礼。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特区政府热烈欢迎和感谢夏宝龙来香港考察，特区政府会作出一切适当的安排，全力支持确保考察顺利进行。国家统计局公布三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7%， 是2021年9月以来最低，较2月放慢 0.3 个百分点，市场原本估计上升 1%。 上个月食品价格上升 2.4%， 升幅较2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按月比较 CPI 下跌 0.3%，跌幅较二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首季 CPI 按年上升 1.3%。 本港的新冠病毒即时有效繁殖率由三月初口罩令刚刚解除时候的1升到近日的3。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表示，新冠感染数字上升，相信和社会复常之后人员交往、市民外游和入境人数增加有关，但是即使多了感染个案，亦都不会重返去年年底或者今年年初的水平，市民要学会平常心面对，只要保持健康生活 打齐疫苗就有足够嘅保护。刘宇龙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目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得出嘅阳性个案，只系整体个案嘅冰山一角，感染数字意义唔大，而且绝大部分都系属于二次感染或者轻症，甚至冇病征。每日因为新冠感染入院嘅个案只系得几十宗，死亡数字亦都极低，市民唔使做惊弓之鸟。运输处研究小组成员兼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话，预计当局将会容许电动滑板车同埋电动辅助单车两类电动可移动工具合法使用，时速要在25公里内，亦都有体积同埋重量限制。但系俗称风火轮嘅电动单轮车就暂时唔列入合法化嘅考虑之列。李耀培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电动可移动工具合法化，有时速等限制之外，亦都有其他装置规管，包括配置有效制动、响闹同埋刹车装置、产品认证同埋电池标准、有效照明系统、驾驶者亦都要戴头盔等，所以风火轮未必合适。香港便携式电动车总会创会顾问严成奕亦都喺同一个节目话。风火轮有被纳入早前的电动可移动工具试行计划，操控制式虽然有别于电动滑板车，但是同样有电池刹车系统，相信可以符合规格。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云量较多，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34点，升202点，总成交金额52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8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商汤3.41升8仙，腾讯控股381.6跌3.8，阿里巴巴100.6升2.8。8.5，中芯国际22.8系升3.5，美团134.9升1.1，南方恒生科技4.19.4升2.8，百度集团134.8跌8.1，盈富基金20.76升2.2，药明生物50.3升2.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3.43，瑞士法郎0.91，加元1.35，人民币6.886，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3点，升380点。港金报1866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7.44美元，卖出199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对出啦，咁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有坏车阻路，咁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志和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广东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由于有水管急修，观塘的康宁道上行去返联合医院方向近住协和街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是车多。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同埋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呢个系啱啱你用无人机做嘅临时基站， 系系系。 讲真嗰句，我睇中嘅系你嘅应变处理能力。我哋做政府项目，唔惊出问题，净系担心出咗问题唔可以及时解决。 国剧八三零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稳定繁荣嘅基石。维护国家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你我共同努力。四月十五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我哋大家一起参与国家安全稳定繁荣基石。想知多啲，立即上 nse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早晨，虽然十点十八啦，翻翻嚟咧，好多朋友们咧啱啱放完长假啦，咁样有篇文章咧，佢话放完长假会唔会个人咧冇咁容易集中嘅精神咧、 啊， 或者个情绪会唔会比较 咧呢一个 冇乜心机？ 你望我咪知咯，翻嚟咁耐， 系 啊，我都仲系魂魄都未齐。 你而家翻嚟啦嘛？ 我未， 你都未。 你呢个系两年前个假期喎， 唔系我讲嘅就系啱啱嗰个假期啫。你知唔知我做咗啲咩嘢咧？我就系而家成日都不停咁样上网，就会揾翻嘅就系呢一个地方嘅有某啲嘢。咁跟住咧，我就会睇翻，系啊， 我又好中意咁， 系咪咁样？ 翻啲资料， 系啦，我就去翻，呢条街我有去过，呢间有我有食过，咁样我就再系自己个就系云游去翻京都，跟住再翻嚟嘅，舒服， 可以再去多次啦。因为呢个都系办法，呢个都系办法， 解 开唔开心啊？睇完之 后，非常之开 心， 跟住就 plan 紧，我就。下次去嗰陣時候，我就要去下嗰啲我未去過嘅地方。 都未翻齊，你已經諗緊下一個 trip 幾好啦！ 我嗰陣時就我諗，我係真係用咗一個月時間先搣得甩嗰陣 你去邊度啊？ 就係上一個 trip 咯，韓國啊、日本啊，我係。都好似阿麗睿前輩咁啦，即係翻到嚟之後，個心都係總 之攞攞攞， 唔知揸住揸住肉咁樣嘅，即係會睇翻 啲 相啊，食翻啲薯薯啊，係啊，食翻啲日本嘅 fruit 啊， 咁樣 啲 yen 擺翻落個銀包 啊，咁樣啊，仲要係跟 Japanese supermarket 喺香港行翻啲日本嘅店去扮自己，聽翻啲歌啊，同埋會睇翻啲相，睇翻我哋拍即係拍過嗰啲 video 啊，咁啊。 啲回憶又翻曬， 我記得 嗰陣時去日本咧，嗰啲叫浸温泉浴咧，咪一陣特別嘅味嘅。如果啲地方係有啲可以拎買走嘅一 pack pack 嗰啲，我又拎翻嚟咧，自己喺個浴缸度咧又 喺度浸下， 好似自己欺騙一下自己咁樣。 咁你咧？咁你咧？先生，當年哦， 馬先生， 我完全冇， 你完全冇啊？ 冇， 即係你放假就放假， 割裂係啦， 咁犀利，用咩方法啦？ 吓， 即系点样自己心理啊？点割啦？揾刀仔定系揾 斧头啊？我就想请教你啊，先生， 点割啦？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系啊，割几多啊？想问啊， 我就唔系，我唔会留恋嘅， 逐忽割。 系啊，逐忽割啦。 唔系留恋，即系而系你个人啊，即系嗰个精神仲系挂住或者即系。 哦，我明啦，定系每一次你去旅行嘅，其实都唔开心，所以翻嚟即刻割裂， 夹住你啊！ 咁系点先得噶？你冇讲。 唔系啊，唔系我冇呢种留恋， 一翻嚟就翻嚟。 系啊， 冇呢种留恋噶， 冇留恋， 即刻入到状态， 好洒脱啊！我谂起佢琴日讲嗰个一句对白，我系永远唔会喺同一棵大树里面停下来。 系啊，因为佢系冇 着脚。 腳仔啊嘛， 係 嘛？你有隻冇著嘅腳仔咯， 冇著嘅腳仔， 仲要死過你先會落地啊！ 我人生只會落一次地下，就係我死嘅時候。 你以為你係涼茶位啊？ 抄渣渣啦咁呢篇文章咧，佢就话咧，如果打工仔去旅行咧，有乜办法可以即系早啲入到状态咧？好似割裂咧吓，同一个快乐早啲咧，就系进入工作嗰种模式。但我觉得咁样有少少咧， 强迫自己啊， 唔系仲辛苦咗啊！即系个意思，即系话喺最尾嗰日嗱，譬如话听日翻工啦，今日咧就谂定听日要做嘅嘢，即系唔好将嗰个玩嗰个心情或者状态咧，去到最后临瞓前，而系话咧最尾嗰一日。都半日咧就留翻嚟谂下听日做嘅嘢啊！ 唔会咯， 唔系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个劫咧，千祈唔好打开。你一打开咧， 咩劫啊？劫 旅行个劫啊，唔好打开啊！因为你见到啲嘢咧，你又谂翻啊。第一时间散晒啲嘢去， 你唔系咁样， 成个劫抌咗佢， 买晒手上抌咋？ 系啊， 土归尘， 神归尘，土归土。 系啦，洗裤嘅摆翻落个柜桶度，物嘅摆翻好系，全部摆翻。 但理论上都系噶，你放完假翻嚟都系执啲， 唔系有人摊执噶， 个月 嘅，有人会摊出嚟噶。 系 啊， 跟 住 又譬如 话， 应该摊咗两个星期先。 系啊，真系会有 噶。 系啊，跟住执定听日翻工嗰啲嘢。 系啦，執定聽日翻，佢意思係咁啦，即係進入一個叫開始工作嘅模式喺最尾。 但係你平時會唔會預多一日或者兩日嘅放假嚟俾自己翻香港休息一下先？ 我係要嘅， 放下先。 呢個係好嘅，但係有時如果你嘅假本來得七日，你仲扣得兩日 佢咧？ 我梗係玩埋佢啦， 我 都係會留一日俾自己。 我都係。 即係 calm down 下，或者好似頭先 Michael 大佬講，我要 plan 下我聽日翻工或者聽日做要點咧？ 等你嘅心態早啲平翻靜，入翻工作， 同埋俾自己身體休息翻，因為始終都頻撲噶嘛。 其實我覺得咁樣嘅話，你有一日你翻翻嚟香港咧，跟住你自己收拾心情就已經夠噶啦。其實唔需要做好多嘢，我會發覺，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咧，由細個嗰時候已經訓練咗噶啦。你唔覺得禮拜日係特別開唔開心嘅咩？ 係啊，啲憂鬱嘅， 係啊， 特別係傍晚 啊。其實我一起身我已經憂鬱啦。 係啊， 即係一朝頭早通常。 咁样系咪？ 特别最黑人憎就系星期一要默书嗰啲日子， 冇错，或者要测 考 验，系咪？ 星期六日就白放啦， 系啊，因为你自己就喺度谂紧啊嘛，即系星期一你要翻学嗰啲嘢啊嘛。 如果你咁样讲啊，咁人哋有啲人放圣诞假系成个圣诞假都要温书咧， 系啊， 即系翻嚟考试嗰啲仲唔开心，系咪？ 我嗰时候 A level 我想讲，我中七考 A level 嘛，我中六嘅新年啊、暑假、中七嘅新年系冇放过， 咪系咯， 屋企人喺出面年初一、二、三拜年咧，自己屋企喺个 最憎呢啲啊！即系放完假之后，跟住测验或者考试，可唔可以调翻转啫？成日 但 系 有好有唔好啦。通常啲同学仔唔温书嘅，咪用呢个假期温咯。 嗯，即系多啲时间， 就 系都系唔温噶。你又啱喎， 你唔好呃自己啦。 喂，有时系咁嘅，对住本书对咗一日，好似温咗，其实冇温。 其实冇温。 其实望住本书， 你睇一本书，原来出边个电视喺度安德转油喺度扮财神派利是，咁你点温啊？ 咁咪转台咯，转亚视咯，会好啲啊！ 你见到有亚视，哇，亚视， 即刻温书， 系咪有阿姨咁样会好啲啊 ？OK， 但系嗰边都有刘石明嘅，如果你 刘石贤啊， 刘石明都有嘅，不过唔系亚视，刘石明系唱歌嗰、那个， 刘石贤会扮晒财神咁出嚟恭喜你发财 喂，个精彩，中意咩咩啦？ 救命！ 旅行嘅经历都好多嘅，我哋今日十一点钟之后讨论区同大家讲下。You look around you. One day in your life。早上时间10:47，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今日播嘅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啊。明日天气仍温暖，本周后期又会有骤雨噶啦。听紧节目就系《风骚浮人》，星期二嘅早上，翻嚟我哋会有网上情。网上情，爱情不一定是一切。单身的朋友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长辈就会问，你还不认识男朋友？你还没有女朋友啊？还不结婚啊？哎呀，你第时老了就会孤苦无依的了，快点找个伴。这些说话是不是听得很多呢？这些说话背后的意识形态告诉我们，单身不是生存的生活的常态，也不是一般人追求的方向。好似爱情就是幸福人生一定要有咁样。好多电影好多媒体都充斥住各种嘅爱情故事。好似如果唔结婚唔拍拖呢，你嘅人生就唔圆满。呢一种意识形态令人反感嘅地方就係嗰种武断同压迫性。好似如果冇人追或者自己冇追人，咁就唔係一个好正常嘅人。其实当我哋冇真正体验到爱情嘅美好，就已经可能出现未拍拖、冇拍拖呢种不安同焦虑。爱情系咪真系一个人获得完整嘅唯一途径？其实关于信任、关于承诺、关于爱，唔系净系拍拖或者爱情先揾到嘅。好多人嘅友情相比爱情更加接近所谓真诚美好嘅爱，唔会有太多嘅幻想，亦都可以更加接纳朋友嘅优点同埋缺点。细个嘅时候，我都系由细开始体验友情先嘅，甚至友谊嘅时间长短仲比爱情耐好多添。不过好少人会同我哋讲，你要学会爱嘅能力，由爱友情开始啊。而家有好多嘅研究幸福感嘅报告都话，维持良好有品质嘅人际关系系人会感到幸福嘅最关键因素，甚至会影响我哋嘅健康同寿命。呢啲人际关系唔系淨係讲爱情㗎喎，甚至包括家庭啦、朋友啦、社群。对好多人嚟讲，恋爱过程只不过系通往幸福终点嘅手段。但系其实除咗拍拖之外，由今日开始可以谂下呢个问题：人生除咗爱情，仲有好多关系都系好重要嘅。除咗恋人之外，仲有好多嘅人、好多嘅生命可以同我哋嘅灵魂契合。唔好再担心 而则今日嘅你有冇拖拍啊？系咪结咗婚？我哋嘅本质、性格同理想嘅生活模式，其实系需要探索嘅。真爱同幸福可能都系一个终极渴求，但系绝对唔系唯一嘅选择。不必再为单身而烦恼，有拖拍嘅享受下，未有拖拍嘅一个人嘅生活其实都唔错。仲有你嘅家人、你嘅朋友、你嘅同学、你嘅同事，好多好多身边嘅人都系俾到你温暖嘅感觉、幸福嘅感觉。 没有不会说的话，又不会对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喧哗，就算是 烦恼什么？ 苏打绿， 苏打绿， 好嘢。 喂，早上十一点钟，嗱，有啲朋友咧留咗言嘅，即系讲下嗰啲旅行经历嘅，可以分享一两个，一阵翻嚟再讲啦。其中有一个咧，佢话有一次啊，带仔啊，四岁嘅仔去澳门咧睇网球比赛，四岁想睇，想唔想睇网球 可以入场嘅咩？ 唔知道。咁点知咧上船嘅时候咧，先知道咧，原来小朋友都要带 passport 俾人睇嘅，咁点算咧？咁样样，于是咧佢即刻同一啲叫做迟啲嘅班次嘅朋友们咧，可唔可以换飞啊？俾你上先咧，咁即系有啲人买后啲，譬如话搭半搭九嗰啲咁。同你換飛咧，換咗飛就唔想住，跟住㗎，老公快啲飛的出嚟啦，攞個 passport 啦咁樣。雖然當時好緊張啊，不過咧都叫冷靜咁處理咗問題。證件呢樣嘢都幾煩喎。 哎，安樂曬咯，咁就。 哇，好投入啊你！系啊，好投入、啊。 佢代入咗阿老豆嘅身份啊， 唔系我代入咗四岁 B B 仔啊。 哎呀，我想睇啊，我想睇啊， 我要睇 Chinese 啊。咁啊。 不过好中意呢啲声噶，薄薄声啊，好正。 哦，我扮咩听？我唔好听啊。 录一条带俾佢，咪录 录低俾佢听。系啊，做铃声。 做铃声。 做朝头早起身嗰个闹钟。 你有冇试过睇过呢啲咁样？我试过就系我去睇过咧，就系喺呢个电视嘅转播咧，我觉得咧其实啲人咧真系好认真。 咁样个头一齐转啊！ 嗱，个头一齐转之外，个头一齐转嘅一个必定噶啦。咁但系有一次佢就我见到佢就系咧，佢冇一齐转，佢只不过即系转成一面。点解咧？因为另外嗰边咧系嗰只诶咩咩。有一个非常之靓女嘅，同埋身材好好嘅女网球手， 有个蛙字嘅， 有个蛙字嘅，系啦， 咩蛙？ 系 叫蛙。 哇特笑啊！咁啊呢个我唔讲啦。咁你会发觉我就系咧，总之咧佢一开波嘅时候咧，因为你知佢会乌睇身嘅，即系、就是、另外嗰边开波，你咪一路即系譬如我同埋阿巴人仔对打，suppose 系咪就系巴人仔开波嘅时候，你就会望住开波嗰边啦？唔系佢永远都系望住我呢一边， 因为 我要咁样乌睇身，好卑鄙啲观众，但系我又。明嘅，咁我哋个 camera 一过嚟嘅时候，我就话哦，原来佢喺度咁样进食紧，我出自都明嘅，点解所有啲人都唔系冇开波过一边？但系呢个嘅女子网球有一次，我就觉得我唔明白点解会咁样啊，系咪？ 原来个 camera 冇，同埋都系之前咧。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旅行奇遇记记记记。 Yeah， 好啊， 系第一集又啊， 你先，我可唔可以讲一个？头先我唔系咪后讲，我突然间谂到一个咧，系好觉得系一个缘分嘅一个经历。 系啊， 咁话说咧，就系我有一次 系咪关于 Brian 妈噶？ 唔系啊，唔关我阿妈事啊。正好有时间再讲呢个后半段，因为有好多嘢分享。有一年咧，就去一个叫做塞班岛嘅电影节，系啦 ，Saipan 咁啊。嗰阵时有套电影就可以代表呢套电影咧去即系、就是、去玩啦，去电影节啦，去塞班岛啦。咁啊，包我机票啦，包我住啦。 哇！最开心， 最开心。 塞班岛好靓噶， 我冇记错，可以去咗一个星期。 哇 好正， 好正啊！ 因为我谂呢个酒店嘅早餐一定好丰富。 都系自助餐咯， 系都系谂食嘢， 咁都系丰富嘅，真系。咁但系咧，最开心系咩咧？因为咧，譬如我啊，喂，同啲朋友讲，我听日飞塞班岛啊，去电影节啊，即系我记得咁啱个好朋友，佢做空姐嘅， 哇， 你去塞班岛？ 我都系， 我又去塞班岛。我话咁啊，乜可能啊？点会去塞班岛啊？但系原来咧，佢唔系做嗰啲叫咩啊？即系佢做 private jet 啊，即系私人飞机啊。咁应该佢系其中一个 老闆啦，哦、就係、是、都係去出席呢一個電影節嘅。咁、嗯、佢就去跟佢嘅呢個老闆咧，就喺個私人飛機上面就做空姐。所以佢聽日咧都會去塞班島。我、哦、哇，即係剛剛撞著啱啱喎。咁我就咁你去完塞去到塞班島，你都冇嘢做啦，落飛機。佢話冇噶。我話咁不如咁啦。你就扮我嘅助理助手，我想讲，其实我不嬲已经有助手噶啦，有个男助手，乜都要嗰个女助手噶嘛， 唔重要，佢有两个助手，左手跟住又有右手， 样样变坏咧。 佢唔系做你嘅助手，系做你嘅右手， 做第样嘢，做第样嘢， 做第样，咁即系冇啊，就成 靓唔靓女噶， 都靓女嘅， 空姐 系啊，最紧要系咧，我成日都话咧，我成日话。嗯，你个 private jet 请你做空姐，真系请你做空姐咩？可能真系寄予佢嘅靓，咁我系老板都想见个靓嘅空姐， 系 啊，咁人之常情啦，系咪先？咁我哋咁样讲， 飞几耐啊？ 哦，飞哇！飛機我真係唔記得咗，但係 好快嘅應該， 應該唔係過夜，即係 幾個鐘頭， 係幾個鐘頭嗰啲嚟嘅，係啊。總之咁即係去到當地咁啊，佢又未試過去電影節啦，咁佢又即係好光明正膽咁用一個助手嘅身份又一齊同佢出席啊。咁但係當然做啲咩影相啦，咁但係點樣去到咧？佢同我個男助手咧玩得好開心咯，即係係分裂咗我啦。喂，唔好掛住玩啦，我哋嚟做嘢㗎，唔該。 唔係，往往就係咁樣㗎啦。嚇，唔知點解嗰陣佢哋兩個無端端就係領隊有意，但係佢同佢他著咁樣。 都寄予佢嘅美色嗰啲嚟啦。 你個心有冇唔舒服啊？ 咁有時就心諗，總之唔叫佢嚟啊，即係叫佢嚟幫我手做嘢嘛，影下相嘛。 依家做男助手都唔專心嚟，係 佢兩個男助手都唔專心。即係我又唔可以好光明正大咁提，喂唔準玩。 你知唔知點解？ 點解？ 因為佢哋 intention 唔好。 我 intention 唔好。 你嘅 intention 唔好嘅就係你邀請 叫佢過嚟幫手， 我唔信。 真係啊！我淨同佢講話，喂，你聽日冇嘢做，我話咧嗱。我就唔夠人嘅，我想多啲人幫我影下相嘅。你知道我幾中意影相噶啦，話、你不如過嚟。咁同埋佢都中意去一啲即係一啲 grand 嘅 event 入邊去見 識下。我唔想用呢嘢嘅，就係貪慕虛榮。 咪即係熱鬧啫， 即係 熱鬧，熱鬧啫。 我講得 係啦，貪慕虛榮唔係貪慕虛榮啦，咩啫？ 貪慕虛榮唔係一個貶詞嚟㗎。 佢就話唔係啊，但我唔知心底裡可能都係啊，心底都係貪慕。 有冇人發掘佢做明星？ 我都問佢點解唔入行咁，佢又唔中意做呢，即係 唔 係咯， 即 係佢 唔中意。 咁但係最開心係咩咧？咁即係你知啦，如果我同一個男助手咁樣兩個一齊沙灘度潛水啊，玩成件事咁， 冇問題啊！我覺得好天經地義啊。 唔係講感覺咯，但係你多個女仔喺度咧一齊玩成件事，哇，好開心喎！ 咁就唔係嗰種感覺， 一齊又去潛水啊，又喂下魚啊，咁一齊去夜晚，唔應該咁講。我男助手對住我咧都唔想，都唔想對住我啦，係咪？ 跟住又發展成點咧？ 咁就三。本身好開心就度過咗嗰幾日咯， 哦，三人行路， 本身都好開心嘅，但係就 on top of 再錦上添花咯， 係有冇戀情發生啊？ 咁就 呢啲喺 咪後講啦，咁但係咧 咪後講， 咪後講，但係我想講。呢、这、一個我哋成日都討論翻咧，即係有時見翻面食飯咧，都會覺得哇，真係估唔到係一個冥冥中嘅安排。咁多架飛機佢唔飛，咁多個老闆去唔去，係主要去即係去埋同一個電影節係好難得咯。 但係最後佢都係飛嚟要啊！ 你講咩啊，馬老師？最後佢都係同佢老闆飛，飛到當地見到我， 唔係飛佢。 我雖然今日好攰，但係我係清醒嘅。我飲咗我媽媽煲嘅人心湯，我係冇事嘅， 係唔會踩嘢嘅。 我諗住陰我。喂，同埋咧，最開心係咩咧？喺嗰個電影節入面咧，有五湖四海嘅即係拍影嘅朋友啦，有一啲譬如嗰啲叫咩？編劇係韓國嘅編劇，我到而家都 keep 到朋友， 係啊， 係啊，係。譬如我前嗰幾次去韓國旅行咧，我哋都會約出嚟一齊去食嘢啊、玩啊。 呢啲係最好嘅， 你估唔到啊！即係一次嘅電影節啫嘛， 啊、 幾日啫嘛，真係每次喺樓下。Good morning, goodbye 咁樣嘅啫，即係交換咗個 contact。咁譬如去到當地， 男定女啊？ 呢個就女編劇嚟嘅。 係咯，係啊，男仲一定要問男定女嘅，我 都係女仔嚟 嘅。唔係， 但係呢個真係朋友，同埋大家好似有種好欣賞大家好堅持啊，好唔放棄。 得， 你堅持啦， 你真係唔需要解釋。因為點解我要問佢係男編劇定係女編劇咧？點解可以 keep 到 contact 咧？其實就係咁啫嘛。 咪咯，就係咁。 係啊，其實就係咁 啫嘛。讲即系唔可以否定，都有男嘅朋友系都会 keep 到咁嘅。 系啊， 咁但 系唔系话冇啊， 真心老 实 咁，女性系真系会比较多啲嘅呢啲。 系啦，呢个就系个奇遇啦， 我明嘅呢种心情。 咁从一个 你明， 我明， 唔会发生喺你身上嘅嘢，你都明。 唔系有关飞嘅嘢，我都明。 坐飞机嘅更加明。 要系咁意，大家都不过是蚊子，面对世界扮傻痴痴，情爱嘅嘢求其餐胆子，梦想数翻神随便啲，什么都体谈仲好啲，理性知嘛，唔识张怕字，树荫下吹风叹吊椅，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是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屋企冇事，放松拗肚脐，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大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苦到款尽当闲事。 陈大师，我哋有 Eason 陈奕迅嘅呢首歌，十一点二十三分。 嗯，好，咁跟住我哋要讲嘅就系呢、這个 旅行 旅行奇遇记，咁、我讲先啦，好 唔 好？嗱，我讲嘅呢个奇遇记嘅话咧，其实咧就系遇到一个人，系啊。我头先我哋今朝早我哋大家喺度，大家论紧即系究竟我哋应该讲啲咩嘅时候嘅话，我都有略略讲过嘅。因为我到今时今日，其实我都唔系好能够界定到同埋搞得清楚嘅就系之间究竟系啲乜嘢嘅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嘅就系、有啲人咧，嗰啲缘分咧，你系讲唔到嘅。咁我点解会识到呢一个人咧？咁就系因为我有一次有一个叫做澳洲嘅旅游局，佢哋邀请我哋咧就要过去嗰边嗰度又拍嘢啦，玩好多嘢啦。咁跟住咧你要录嗰啲星帶翻嚟啦，去介紹嗰個地方。咁跟住咧，我就因為咁嘅話咧，就有一個喺香港嗰度飛過去嘅 大街，佢就一路全程咧都係照顧緊我嘅。咁但係咧就因為佢哋嗰個時間咧，譬如可能佢哋講緊嘅就係全程係玩十日，我其實都係去六日嘅啫。咁去到第六日嘅時候嘅話，佢咪要走啊？佢就要同其他嘅團友咧要繼續佢嘅行程嘅話，佢就將我咧就交咗俾喺澳洲本地嘅一個嘅 另外一位同事， 另外一位同事係啦，可以咁講，一位同事。咁就其實佢真係接待我第一日嘅啫，一日一夜。咁跟住我第二日我就會飛翻嚟香港噶啦，就係咁嘅情況。好啦，咁去到嘅時候嘅話咧，跟住咧就喺間餐廳嗰度咧就見到有一個都幾有型嘅男人。咁佢就同我講，佢當然認得我啦。咁就話我就係今日係喺呢度嘅呢位接待你嘅大家，我乜乜乜名。咁跟住咧佢就同我講，佢就咦，原來你係香港人嚟嘅。我話係啊，我係香港人嚟噶。咁我就話咁你係咩人？因為你睇佢係黃皮膚嘅。咁佢就話佢喺內地。 好。 係啦，咁當然大家就喺度傾偈啦，一見如故。 鄭果如嘅。 鄭果如的。是啊，咁同埋仲要係都佢根據佢自己嘅介紹啦，咁佢就係喺國內嘅話，亦都係即係讀到即係大學畢業啊，仲係啲好嘅大學啦。咁跟住佢就係、是、咁，我就問點解你要嚟到呢一度做大街咧？咁佢就話冇啊，佢係好想去睇下呢個世界。咁、所以佢就覺得就最好嘅就係做大街嘅。有時可能我去澳洲啦，有時我去歐洲啦，或者係點樣啦，係咪幾好啊？咁我就去睇下呢一個世界。咁跟住佢就話，但我嚟到之後我好唔開心。喂，突然之間講句咁嘅嘢，係啊， 第一日見你就。 我唔识佢噶，系啊，我就我好唔开心。 喂，佢嘅职责唔系讲同你， 你完全知道我讲乜嘢。我就系话，点解会咁得意嘅？即系点解你会掏心掏肺？佢就同我讲嘅就系话，即系呢几年嚟噶，佢究竟个生活系点啦？佢有啲咩又觉得自己就系嚟到呢一度，希望可以追求个嘢，但系有落差啦，点点点。咁跟住咧就变咗一个好似识咗好耐嘅朋友咁啦。咁咧就同佢不停咁喺度倾偈啊，我就会劝佢啊，就会觉得佢就话你自己要追求你自己嘅嘢咯。咁你要咁啦嘛。咁啊就系讲咗好多啲人生嘅大道理。但系我有时我就会搞唔清楚嘅就系，其实我啱识佢嘅第一，第二嘅就系其实基本上大家系完全冇乜嘢可以击中噶。系嘛？即系我嘅背景同埋佢嘅背景就两回事嚟嘅，而且佢仲要系咁信任我，喺一个陌生人面前嗰度，将你自己有好多嘅一啲自己嘅嘢讲俾我听。咁我觉得嗰种感觉好奇怪。好啦，到我翻咗嚟香港啦，跟住佢同我讲，佢就话：我真系觉得同你一见如故啊！系啊，即系其实意思嘅就系我同你 click 着咗啦。咁我冇觉得有嗰种嘅就系男女私情嘅嘢嘅，因为我纯粹只不过觉得佢系他乡如故之啫。咁我觉得我明白嘅，咁同埋嗰陣時候，佢正值係人生當中唔開心嘅時間。好啦，咁我就話：好，咁我哋聯絡咯。如果係咁，嗰陣時候又未有啲咁嘅手機啊。我講緊好耐之前， 即係你仲係少女，少女 係少女， 有手機不過攞嚟接機嗰啲。 係啦，我仲係少女。咁我就同佢講，我就如果係咁嘅，不如我俾個地址你啦，咁樣啦。咁我就諗住佢，如果係咁，我就打發咗佢。我真係冇諗過有任何嘅嘢。 你真係俾你嘅真嘅地址？ 我真係俾我自己屋企真嘅地址，佢係屋企嘅地址。點不知我真係翻咗嚟嘅時候，過咗幾日，我收到佢封信。 哇！ 系一封好长好长嘅信， 即系四五页纸嗰啲， 四五页纸嘅，讲尽晒佢自己嘅心声。咁但系有一段我睇完之后嘅咧，我心真系卜卜跳嘅。佢就系话唔单止系有一种嘅就系他乡而故知嘅感觉，我仲系有一种嘅就系我形容唔到嘅一种感觉，系我会觉得我哋大家系会做到好朋友嘅。 哇！ 你明唔明啊？咁跟住我就会觉得哦，如果系咁嘅话都好嘅。如果我能够同佢倾下偈或者系点样，我就能够。幫佢渡過呢個難關，係啊，都好啊，冇任何嘅一啲咁嘅睇法。我哋就咁樣，大家互相個通信啦。咁佢又會講下佢嘅自己啲嘢俾我聽啦，我又會講下我啲嘢俾佢知啦。咁就大家做咗一個叫做係信上面嘅朋友咧，半年啦。 哇！ 係啊，咁佢就喺上面嗰度講咗好多嘢。我哋大家就互相喺度交換一啲就生活上面嘅細節啊，大家嘅一啲睇法啊咁樣咯。咁但係 但係嗰半年嘅書信來往有冇隨住個時間即係去到差？多第四第五个月嗰啲用字啊，或者个感觉会好浪漫咗，或者有种爱喺入边咧。 进一步表明，阿瑞瑞，我咧其实咧爱你咁样。 冇，咁又 想同你进一步发展。 佢又冇，佢只可以咁样讲嘅就系话，而家暂时佢会仍然继续留喺澳洲。佢话但系如果我离香港嘅话，我可唔可以揾你？ 哇！ 系啦，咁我就话可以，即系如果你嚟香港嘅话，我接待你一两日，系咪？作为一个朋友食餐饭，我都好可，即系冇问题啊。咁跟住我就即系我接受咗呢一样嘢咯。 我想问你嗰阵时有冇拍拖你？ 冇拍拖。 哦， 我冇拍拖。 即系大家都 available。 系啊，佢有问过我嘅，佢话你有冇拍拖？哦，我冇拍拖。系啦，咁跟住收尾佢就哦，佢你冇拍拖，佢话我都冇。 系啊，咁我就话点解你唔拍拖？咁佢就话因为我而家喺度咁漂泊咁样过紧我自己嘅生活嘅话咧，我唔想累人。佢咁同我讲，咁其实讲嗰啲嘢都好 deep 嘅，即系其实可能佢自己屋企啲嘢啊，又或者佢读书啲嘢，或者佢做嘢啲嘢啊，或者系佢将来啲嘢啊咁样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奇怪嘅嘅奇遇咯。 佢大过你嘅系嘛？ 佢大过我嘅，佢大过我嘅，诶唔多，其实系、 哦、都匹配嘅， 匹配嘅、嗯，匹配嘅。即系如果你同佢拍拖， 你中意噶啦， 系我喜欢嘅书生型嚟嘅，系啊，讲嘢。嗰啲用詞啊，誒講嘢啊，佢又好有禮貌嘅。 咁似我嘅， 喂呀，唔好咁啦，聽得好入神嘅馬老師啊， 成個故事扭轉咯， 跳翻啫。我真係好有 神，多謝你嚟個反高潮。 邊個故事？於是後來就無疾而終啦。 你明唔明我頭先聽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重视创科发展，如果想国际药厂和跨国企业投资本港科研项目，有关科研的研发是不能够只是应用于本港大约700万人口，至少能够应用于拥有超过8000万人口的大湾区，就会有更大的吸引力。陈家亮又说，即使本港科研成果获得国际认可，但是要在内地应用仍然要面对限制。他说现时和大湾区内医学院等合作研究面对法规带来的掣肘，例如牵涉到生物样本互换，包括血液和粪便样本等，现阶段两地未能够即时互通，要几年时间才可以取得核准，希望这一方面可以拆墙松绑，令到科研成果及时应用，并且促进和大湾区的科研合作交流。青协安排的青年内地交流团今日出发，有500个中学生、大专生和在职青年参与，他们朝早乘坐高铁前往广州和佛山考察创科发展、生态环保和历史文化，行程两日一夜。有青年希望此行可以参观通讯软件的总部，未来亦都希望在资讯科技方面发展，希望行程中加深认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出发礼。麦美娟说，未来会陆续举办相关交流团，同时鼓励青年到大湾区创业。出席同一活动的中学校长会主席连振邦表示，参与交流团的学生可以认识内地情况，可以考虑将来会不会到内地发展。运输处研究小组成员兼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说，预计当局将会容许电动滑板车和电动辅助单车两类电动可移动工具合法使用，时速要在25公里内，亦都有体积和重量限制，但是俗称风火轮的电动单轮车就暂时不列入合法化 的考虑之列。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电动可移动工具合法化，有时速等限制之外，亦都有其他装置规管，包括配置有效制动、响闹和刹车装置、产品认证和电池标准、有效照明系统、驾驶者亦都要戴头盔等，所以风火轮未必适合。香港便携式电动车总会创会顾问严成奕在同一个节目说，风火轮有被纳入早前的电动可移动工具试行计划，操控制式虽然有别于电动滑板车，但是同样有电池刹车系统，相信可以符合规格。 美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美国政府部分外泄文件显示美国曾经监听盟友南韩政府内部的通讯内容。韩联社引述南韩总统办公室官员说，在总统府大楼进行的会议或者通话被美国情报机构窃听或者监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包括总统办公室等总统府各办公空间内都安装了防盗听的系统，是防窃听的系统，只是出于保密原因无法对外公开详情。另外报道提到，外泄的文件包括南韩时任国家安保室室长金胜汉和时任外交秘书长李文熙，是时任外交秘书官李文熙在上个月初的对话内容。总统室否认两个人曾经在总统府内进行过有关对话。据报总统室已经向有关人员核实情况。金胜汉表明部分报道内容不属实。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云量较多，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84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70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7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6，跌9.8；商汤3.29，跌咗5仙；阿里巴巴99.2，升1.45，南方恒生科技4.12跌2.4，美团134.2升4，中芯国际22.1跌3.5，盈富基金20.6升6仙，百度集团133.1跌9.8，中移动64.7跌1.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3.41，瑞士法郎0.91，加元1.35，人民币6.886，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9点，升386点，港金报1869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7.29美元，卖出199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福亨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观塘的康宁道上行去返联合医院方向，近协和街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方向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神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美电 Hong Kong 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风骚开乐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乜都讨论 区，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旅行咁啊。头先讲到咧，即系话呢一种咧，系咪缘分啊？即系最后有冇点样完结啊？嗰样嘢，即系 我完结， 你 完结系啦，系、因为就系佢一路都写信俾我啦，咁大家都会有联系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我谂可能嗰阵时候真系冇咁容易嘅。你一封信要等嚟等去，等去，有时嗰啲又会淡啦。第二样嘢嘅就系，我会觉得嘅就系、我开始 feel 到嘅就系佢嗰啲言行，唔系应该话嗰啲言语之间，即系写嗰啲嘢就话，似乎好似都。中意嘅系啦，佢有一种期望嘅、所以我唔想俾一种空想人哋系啦，咁、所以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就冇复佢啲信咯，系啊，因为咁样嘅话咧就断咗啦。 咁即系 what if 啊 ？what if 即系如果佢嚟香港揾你咧，肯嚟香港同你生活咧？你会唔会？ 哇，生活就讲多咗啲啦。但如果佢会嚟揾我嘅话，我唔敢担保会唔会有啲咩事发生吓。因为其实我觉得嘅就系缘分呢、我想讲嘅即系呢个奇遇嘅就系嗰种缘分嘅感觉啊。你觉唔觉得噶？你永远都唔知噶，系啊。所以我就觉得而家到今时今日，我又觉得好得意，因为冇再联系落去，所以。我成日永远都记住呢个人、我反而会永远记住呢一个人。同埋嘅就係佢喺当时嘅时候我第一眼见到佢嘅嗰个影像佢、入咗我个脑嘅。我仲记得佢个样嘅。咁样囉。所以我觉得好好浪漫啊呢件事。 我都觉得 呢个就係一个 旅行特别浪漫。 特别浪漫嘅。因为其实你冇任何嘅包袱㗎嘛。即係呢一种咁嘅奇遇呢个我就会觉得係一种奇遇。 我都相信因为即係人海茫茫呢点解。我又同你唔会有 connection， 但系唯一同另外嗰个人就会有 connection 咧。主管 connection 系冇发生任何事，真系可能真系，望到见到 click 一 click， 所以我都系相信有缘分呢一样。 冇错，系啊，倾一倾咁，佢会觉得就有一种嘅就系我觉得佢好似识咗你好耐嘅感觉咯，好得意，我就系觉得系啊，都好嘅。可能因为若果你会继续同佢做朋友嘅话咧，嗰件事又会变咗质， 又 唔系嗰样嘢。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呢一个人永远喺我个脑海里面，所以我觉得呢件事。系好得意噶！ 喂，你估第日喺街撞到，你认唔认得佢？ 唔认得，唔会认得。 即系带个脑里边仲谂到个样啊！ 咁耐咯，系咪先？ 有冇影相啊？咁嗰阵时 冇。冇，就係咁先正，我覺得。 係啊， 留喺腦海裏邊， 冇其他一日啫嘛，就係嗰一日啫嘛，好似 before sunset 咁樣啫嘛。 旅途裏邊咧，有時遇到啲人咧，好似 Sarah 齋咧，即係嗰刻。就會留低一個印象，你會記得。咁嗰陣時咧，我參加一啲，我參加好多旅行團應該話。咁而旅行團咧有兩種大界，一種係香港帶嗰啲啦，一種係本地嗰啲啦。咁嗰陣時咧個地方我而家唔係好記得啦，但係當地嘅一個 tourist guide。嗱，咁 tourist guide 通常喺車上面咧，佢會講好多笑話啊，同你唱歌啊，即係講下你當地嘅風土人情啊咁樣。但無端端咧，嗰日嗰個都係後生仔嚟噶。咁佢话其实佢好早已经出嚟做嘢，咁样做过好多个行业，即系意思即系话其实自己都系几辛苦地工作中啦，即系挨都几辛苦啦。但系佢讲翻咧啲关于佢以前细个嘅时候嘅嘢咧，我又觉得 啊，其实呢个人都几，即系个古仔几 touching 嘅，就佢嗰个细个嘅时候咧，其实爸爸咧就开一个嗰啲铺头，即系都系有钱仔。 喺个旅游车嗰度攞住个麦咁讲 啊。系啊， 其实我想讲下我自己嘅生平，我嘅名字叫做。 我怀疑佢想借钱。嗱，我讲完啦故事， 俾低贴士， 系啦，俾个袋由最尾嗰个传翻上嚟。 希望一阵间我就带你嗰阵，你买多啲嘢。咁奇怪 嗱，首先讲啦， 冇理由讲啲唔开心嘢嘅，唔系应该分享啲开心嘢。我唔紧要， 跟住讲好多唔同嘅嘢嘅，其中一个故仔我会记得嘅， 就 系佢自己嘅故事，系啦。咁啊，其实以前咧屋企咧都几有钱嘅，最记得阿爸咧就系因为开铺头嘛，咁啊耐唔耐啊攞啲鲍鱼啊罐头嗰啲咧，咁佢细个咧自己咧中意咧攞啲鲍鱼煮即食面啊，咁啊即系唔识得珍惜啊，即系佢意思，即系因为觉得喂你攞翻嚟我食噶啦。而佢最唔中意阿爸有一样嘢咧，因为佢阿爸好早出去揸架车去做 嘢啦， 生意啊定唔知咩？咁总之咧，佢每一朝咧出去的时候咧就会锡一锡佢。嗱，虽然系男仔啊，但系因为阿爸胆仔都正常嘅， 冇问题。 但系佢咧就觉得咦好烦啊！你咁样样成日嘈醒自己咁样。 我想问佢系咪中国人啊？ 诶，讲得啱啦，佢就系中国人，同埋系好道地嘅广东话，讲得好流利嘅。咁佢有一次咧，佢阿爸又系咁啦，朝头早佢瞓得好冧，佢就系 feel 到阿爸嗰啲须根咧 吉 咗佢肺，系啦，佢于是好走啦，好烦我啦咁样。点知佢阿爸就冇再翻嚟，因为佢阿爸遭遇咗车祸。咁嗰次之后，佢系好唔开心啦，同埋家道中落啦，因为冇咗。爸爸嗰個叫做 經濟支柱啦， 經濟支柱啦，咁所以好早咧已經出嚟做嘢啦咁樣。但係佢覺得自己最唔開心咧，就係話最後同阿爸講嗰句説話就係走開啦，唔好煩我啦咁樣咁咯。咁所以我都好多年之後都仲記得，即係喺車上面佢嗰番説話咯。係啊，咁就係咁啦。 明白。我會睇乾淨你蘇士， 先謝。 忙咩？ 我以為你會買罐鮑魚， 開鮑魚食面。 我以为是咁啊，即系佢每一次佢开冷佢食，你食嗰啲罐头鲍鱼嘅时候，就会谂起爸爸咯。因为佢成日耐唔耐，佢又会挞两罐，唔系挞。 冇挞喺屋企啊嘛。 自己屋企嘅，我讲错嘢，对唔住。 系，我讲嗰个啊。 我讲你。 系， 诶，可唔可以插我嘴先？ 可以。 我估到马老师就喺个结局咧，都系有啲警棍嘅。 我以为同我有关， 同你有警棍， 梗系冇啦， 冇啦，傻 猪嚟啊！ 你 快啲啦！ 喂，我话说咧，我好多年前系嗰阵时咧，国内未兴睇足球嘅，咁我有一次咧就去咗呢一个广州，咁啱咧巴西咧就去踢同即系国家， 咁犀利， 系啊，但系 B 队嚟嘅， 哦 ，B 队即系佢哋有分 A 队、B 队，即系嗰啲唔系啲精英啦，咁、 okay. 就去踢一场波嘅，咁但系嗰时咧系啦，咁、 啊、 但系嗰时我去睇啊。我唔系落场踢， 知道啊？ 系啊，佢等交换球衣。 有望翻啲养分啊！咁去睇喎、 啊。你唔会有养分嘅算法， 揸都揸唔出，揸几多揸唔出。 系啊，食唔食得饱都仲想 做。保证有啲肥田料，得啦啩。 继续， 咁就去睇波啦，我去睇， 你 系 买飞睇， 唔系，因为系 嗱呢个重点嚟啦，因为有人请你去， 唔系，因为呢啲足球比赛咧，嗰阵时就 派飞 call 啲 sponsor 嘅， 你就系 sponsor， 咁其实有个有个 梗 唔系啦， 佢识咗有啲 sponsor 嗰啲人， 系啦，咁啊即系都系啲客嚟嘅，就俾啲飞我，咁啊去睇啦，咁两张飞，我喺度谂紧搵边一个同我去睇咧。 嗯，有估中啊， 女仔嚟嘅， 不如咁啊，你叫我哋估 阿方，阿方 喺广州啊，方乜鬼啦？去 同事 就有， 唔好咁样，你唔系咁嘅人嚟嘅， 系啦，咁啊，揾咗个女仔去睇啦。 女仔系咪新入职嗰啲？ 咩女仔嚟先得噶？ 啲客嚟嘅， 哇， 都系客嚟嘅，因为佢话未睇过波，咁我话。 冇理由啦，点会未睇过啊？电视都有播啦，即系未亲自喺大球场睇， 系啦， 唔系未睇过波， 未试过同马老师一齐去睇波， 或者都可能系未同阿马老师一齐睇波， 你一齐 睇 过 波， 系啦， 睇足球 就点睇过嘅， 睇足球，因为佢。 即系外国人去踢波，对佢嚟讲第一件新鲜，新鲜。 佢未见过外国人啊？ 佢未见过外国人踢波，又未见过 嘢都新鲜。 同马老师睇外国人踢波， 咁系咪即系连外国人都冇见过？ 又未见过外国人，又未见过波， 怪之同你睇啦。 佢咪当你外国人咧 ？Friend 啊， 咪你一个异乡人啦。 好啦 ，Foreign 啊， 咁就去睇啦。咁因为佢哋唔识睇嘅，净系即系唔识睇意思， 啲 规矩嗰啲， 知咩规矩啊？ 咩角球啊？ 同埋佢哋觉得 十二码， 同埋女仔其实系觉得好闷嘅。 唔系啊，我觉得唔系啊。 吓，但系佢想感受下嘛，因为巴西队啊嘛，因为有巴西呢两个字咧，嗰场咧系卖晒啲飞包晒，我记得就喺天堂嗰度睇嘅。 系， 咁就哇，即系我就话俾你听，如果喺香港睇波咧，就一定要嗌啊， 系啊， 呢度嗌啲单字啊，咁样会开心啲嘅，咁同佢倾偈啦。 嗰啲入嗰啲，系咪单字啊嘛？ 系啊， 射啊， 射 两个字，射啊两个字， 射啊。 咁你教佢系嘛？ 系啦， 你教佢讲咩字啊？ 射， 唔好讲佢啊啊！ 使鬼你教？ 跟住咧， 自然然噶嘛， 系呢真系自然流露。Yes， 哇 ，OK 啊！ 跟住咧。隔離有兩個女仔咧，佢哋自己嚟睇喎。哇！見到我同我即系我啱喺中間，左邊就係我嗰個 女 客。 哇！ 右邊都有兩個女仔， 唔識嘅， 唔識嘅。咁佢鄭果如嘅就問我：喂，即係知我係香港人啦，就問我，譬如話啲足球啊點樣睇啊？因為佢哋好得意嘅，是但邊一邊入咧，佢哋都喺度好興奮嘅。 總之入就係興奮㗎啦。 你嗌咗隔離啲人打佢， 唔會，因為佢哋真係冇所謂嘅。只是覺得他哋冇嗰種即係綁邊隊嘅心啊！ 總之 佢 就係嚟參與一個球賽 啊！哇！我唔用喺度嗌啦，好開心，都最後 你開心啲， 因為嘅左右逢 源，呢啲位要摁腳，你開心啲。 同埋咧，因為咧。佢哋咧 一張票。 因为咧，佢哋着咗巴西嘅波衫啊， 例如前面抽搐紧 啦，去到临尾咧，哦，完着咯，交换波衫啊， 你都 其中一个 俾你等到， 佢真系想同我交换件衫。 咩啊？交换球衣系啲球员先会咁做嘅咋， 但 系 我哋都想， 系唔会咁做。 佢叫佢嘛？喂，我哋学下佢哋啊！我哋学下 佢哋想投入。 你呢个贱男啊！ 关咩事啊？佢里边有着衫嘅， 你都冇得呃人噶。 我冇呃佢啊，做咩啫？ 咁有冇交换咗手表？有冇交换？ 有啦， 有。 哦，即系你同隔篱嗰个女仔交换。 你点着佢件衫？ 你即刻着住佢件衫啊？ 喺边度交换啊？我想问， 佢会唔会系买咗嗰啲球衣啊？ 系啊，就交换 系啊，入去捧场噶嘛，大家会买嗰啲球衣。 即系佢哋都想又有嗰啲 pom pom 啊，好多嘢嘅， 就扑你个头，同你加字， 得啦完， 就系咁啦。 你讲，我讲系我嗰个浪漫爱情故事，你最后屘嘅时候，你一个完美嘅结局，就系嗰人治你，我呸！ 我不如我想听阿杨洋讲佢个故事啊，讲晒啦，系啊，你讲埋 我， 我就 系话 麻麻地讲，都未嗱，我快刀斩乱麻啦。话说我问下上次咧，上次 同阿妈旅行， 阿妈去旅行，咁但系其实我话咧，本身就冇谂住系同阿妈去嘅，谂住同啲朋友去嘅几个，咁但系啲朋友咧，有啲又话冇假，有啲话冇钱啊，最后咁就咧就放晒飞机，咁我又唔想自己有孤零零去，咁今晚我同阿妈讲，阿妈话咁不如咁啦，我嚟同你去啦，咁我心谂。因為嗰時我擔心係咩咧？因為 Covid 都仲有嘅外國，咁、我覺得佢自己一個過嚟，我驚佢有啲咩即係身體健康嘅問題。咁、但係佢又話我好想嚟，咁我又心諗哦，咁大個仔又未同佢去過旅行。 去邊啊？去邊啊？ 就韓國第一站。 哦 咁會去埋濟州度嗰啲嘢，咁我就同佢一齊。啊，好啦，你過嚟啦。咁但係咧，都麻煩嘅，麻煩在咩咧？你知 上年年尾都仲要申請呢樣嘢嗰樣嘢，係好麻煩嘅。 健康嗰啲 係啦，咁應該幫佢喺即係韓國嗰邊，我自己到咗一個禮拜啊嘛，我已經幫佢準備曬所有嘢噶啦，都應該萬無一失噶啦。我已經 send 曬俾佢，因為佢對於啲電子器材咧比較。即係唔識嘅，即係譬如 Let's say 好簡單，我成日都話到而家都，我覺得佢仲未學識嘅。 Cap screen 佢都唔識嘅，但我都冇要求咁高啦，連 WiFi 啫，連 WiFi 再 連 WiFi 好難啊！ 连 WiFi 再打密码， 唔系噶， 佢真系唔识揿拣边一个 WiFi。 冇错啦，唔识揿啲 WiFi， 同埋有时咧，佢部电话好得意嘅，有时佢会自动帮佢连咗 WiFi。 冇错， 但有时又连唔到 WiFi， 佢自己揿啦，之后再输入密码啦。咁佢成日呢一步咧系最麻烦，但我已经都唔使佢识住啦。我谂住嗰个旅程咧，我一定会教识佢嘅。咁但系关于佢，我要佢，因为我早到一个礼拜嘛，我哋去韩国，咁佢自己一个。由香港國際機場上飛機，之後再嚟當地，但係喺佢 就有你接佢啦。 係啦，我就喺機場門口接佢。 應該冇問題啊。 嗱，我就覺得我已經預測好曬每一個步驟，我已經同佢講定錄曬每一條音，你要做到做啲乜嘢，去到乜嘢，去到乜嘢。即係因為佢咧係咩？佢就識講廣東話啫，佢唔識講普通話，又唔識講英文。 上機同落機啫嘛。 冇錯啦，係咩？冇問題㗎，冇問題， 冇問題 㗎。 我最中意係呢啲啊。 冇錯啦，咁點知我就話嗱，總之你落到飛機咧。你佢唔識行噶嘛？我話嗱，你唔識睇水牌都唔緊要，你主要跟住你隔離左右座位啲人，人哋去邊度你就去邊度，人哋邊度攞 唔好啊，唔好啊，因為要轉機嗰啲啊。 唔係，咁但係我話咁你都有個 大堆嗰啲人 啦，大堆啦。咁但係即係邊度攞行李咁嗰啲 K 卡你都識噶嘛？因為佢未試過自己一個去旅行嘅， 係咪啊？ 其實我都擔心佢嘅。咁但係我覺得我已經諗曬每一個 steps 噶啦，應該就冇問題。好啦，咁即係到 你拍條片俾佢睇啊嘛。 冇啊，都冇遇到會帶佢嚟，係咪先？都完咗。咁但係我就話啦。總之你去到唔識咧，你就問一下啲地勤人員啊、空中服務員啦、啊。我話得噶啦，搞掂啦，你唔好當你阿媽係三歲細路仔先得卡。之後啦，哦，點樣咧？我去到嗰個閘口，即係你知個 arrival 接機嗰度， 接機嗰度，咁企喺門口等佢。個航班到咧係2:30嘅晏晝，點知我都諗住早少少去做一個鐘頭去等佢啦，都驚有咩冬瓜豆腐。 好乖仔。 係啊，點知咧個航班真係 關事㗎，你早啲。 真係係啊，其實唔關事，但唔係喎。預計2:30到，點知2:10已經到咗。好彩我同自己講，好彩我早到。咁但係到咗之後，死啦！ 等下， 等到2:09， 係 未出， 係 3:00， 係 未出，3:03都未出。哇！2:30已經到，我心好驚啊！開始 咁就驚啦。 點算咧？點解會咁咧？明明 打俾佢咧。 系啦，咁佢又连到 WiFi， 同埋咧佢又冇未买到嗰啲电话 credit 卡，我谂佢嚟到当地先同佢搞呢啲啦，咁佢冇，咁即系点算咧？我又好惊，我心死啦，会唔会系我企错门口咧？咁你知嗰个韩国嗰个仁川机场，我谂咧佢由唔知1至15号嘅闸口咁样啦，我即系喺嗰个位咧，我谂都系150米啊，150，走啊走又走前走，我就系谂紧会唔会佢出错门口，掟我嗰个显示牌个门口错咗，咁之后咧又。过咗10-20分钟咯，咁之后啦，我真系忍唔住啦，我就去嗰啲嗰啲 counter 度问 information center，我话唔好意思啊，班机可唔可以帮我确定下系咪啲人客旅客已经落咗机噶啦，有冇上到机啊？佢话有上机，亦都落咗机，亦都咧系过咗嗰个 你嗰度 海 关噶啦，已经有晒佢。我话但系佢都未出嚟，佢话我哋真系唔知啊。我话可唔可以派个同事或者俾我入去去揾佢啊！我话因为佢唔识讲你哋嘅当地话，咁佢话唔得噶，我哋唔可以俾你入翻去噶。我话咁你可唔可以俾同事去帮我揾啊？佢话我哋冇呢啲咁嘅人员spare 去帮你揾噶咁啊。 咁佢去咗边先？ 冇错， 佢 话我同埋咧，同埋咧，我就我话咧，我唔知佢会咁会去咗厕所。線腳暈低咗，我話你可唔可以去女廁去揾下，或者make announcement 啊，點樣都好啦。咁佢哋即係我真係唔係講咩，但係佢哋嘅 應變能力 啦 ，emergency plan 咧係真係有少少低嘅。即係我諗，如果香港國際機場發生啲事，應該有人會即係解答到我嘅疑難，但係佢哋真係冇，打完一個電話又冇。即係最後咧，我真係足足喺門口等咗一個鐘。 卒之咧， 我係咪話跑嗰150米跑好耐？我差唔多跑半個鐘啊。終於見到佢，慢慢拖住個夾出嚟。我真係，我第一下當然我忍唔住，我話你去咗邊啊？我話你知唔知等你60分鐘嘅成個鐘啊？你 嗰個鐘頭去咗邊度啊？ 我哋估啊，我覺得佢去咗食嘢睇嘢。 我覺得係，我覺得去咗休息室。 唔係冇，繼續 冇啊，買嘢咯。 時間估多30秒， 揾唔到行李。 冇錯啦，佢去錯咗嗰個行李嗰、那個嗰、 哦、 條帶啊！佢就話嚇我話哇咁你跟住前面嗰啲咪得咯？係咯，我又搞下呢樣搞下嗰樣，行下行下望翻轉頭。 嗰啲人唔见晒咯。 系啊，因为你每一班机攞行李嘅位唔同噶嘛，有啲喺呢一个位攞行李，有呢个喺嗰个。 系咁，你咪睇嗰个水牌咯。 唔知噶， 唔系佢睇错咗，唔知十四佢睇咗四，咁就去咗四 极都等唔到啦。 等咗半个钟点解都冇嘅，最后咧就唔知点解喺第二度，终于行下揾到。我话哇，好彩你都识行，你唔系企喺度等成日。因为真系唔知道等几耐，同埋我心里面越等啊越焦急，之后又见到嗰啲人叫我帮佢入类似揾下佢哋又。 但系佢都几好彩，我想问嘅就系、是，如果你话一路诶嗰啲运输带啦，咁、 啊、 你哋差唔多已经一个钟头嘅话， 都唔知佢 点 去揾到啊？ 点解佢嗰个 luggage 仲喺度回转寿司咁？ 真系唔知道，同埋最紧要系 回转寿司 一嚟冇人食嗰啲。咩冇人食啊？冇人食一阵，之后又一大棚出翻嚟噶。 系啊，因为其实 suppose 佢应该嘅就系佢有另外嗰啲飞机要到，系咪 啊？ 咁你嗰条可能十四号嘅运输带嘅话，佢、 啊、 有另外嗰啲飞机嗰啲 luggage 嘅落嚟 之后仲要佢出嚟嘅时候，咁啱个闸打开，佢就慢慢先行出嚟。我你知唔知揾得你几辛苦？我真系几担心你，真系好惊啊！ 好骑呢， 你 买 嗰 个 夹嗰个套俾佢啦， 或 者寿 司 寿司套 你送啦。真系，我仲要讲，我阿妈今日 send message 嚟话：阿仔，我今朝早有时间听风骚快活人啦，我希望你听紧啊！我都成日同佢讲，我知几搞笑啊！系咪好马老师啊？成件事 系啊， 我系佢妈咪， 真系冇乜办法啊！你姓马，佢姓杨妈妈，杨妈妈 差唔多，大家都系食草啊！ 喂，好啦，喂，翻到十二点钟，咁啊，旅行真系好多得意嘢噶吓，翻嚟咧十二点之后就有轮到呢个福尔摩 K， yes, 啊 ，K K Sir 一齐同我哋倾下，今日到底讲啲咩嘢嘅罪嗰啲，先生。即刻走咗去啦吓！十二点廿八度几温，相对湿度69%，先睇十二点新闻同报财经消息。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中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有咩帮到你啊，阿 Sir？ 今日有 阿 Sir，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有啊有啊，今日有咩？就系先生先生，今日嗰个 topic 叫先 生先 生。 上 一上一齐，因为咧有人咧想报案啊，今日系 啊系啊， 好你报 一面墙墙嗰个， 我接你单 case 先。你讲啦， 话说当时系咁嘅，傍晚嗰个区我唔想讲，旧区傍晚时分，即系七点钟。 你又话喺中环嘅？ 唔係中晚，傍晚時分。 跟住點啊？ 咁我一個人行， 一個人喺街上 望 下望下， 你當唔好講下我正常行啦，氣宇軒昂咁行啦。 喂， 高大威猛 啲，嗰啲人冇人信嘅喎。咁跟住落嚟嗰啲人唔信。 你有佢， 係跟住有位女士， 咩年紀？ 我諗 咩打扮？ 三廿零四廿歲啦，咁就。对住个微笑，远远啲微笑， 你有钱啊嘛个人。 跟住我咦，我知我有事，我好相遇，佢都好相遇，系啦。咁啊， 去到极点啊， 都唔知点解咁好相遇。咁啊，跟住佢行埋嚟，然后远远咧，佢已经同我讲啦，先生先生，咁我觉得佢已经咩话， 心咩不轨啊， 系啊， 唔系。别有用心， 我都我即刻跑啦。 咁其实呢啲环境里面咧，都话咗俾听你当时个样系点样噶啦，我都好明白噶啦。 嗱，你讲嘢小心啲啊！ 我唔明白， 好追究 你。 你 觉得当时佢个样系点？当时个样 唔使讲，一个字 咸咸湿湿，下排有滴汁。 啊，你讲。唔系我讲，我话晒都系我老友嘅同学嚟噶，我惊佢嬲我，好在你讲嘅。 我哋 Mayo 讲咧，嗰啲系识得鉴貌辨色， 冇 错，揾一啲佢觉得系有机会。 嗰啲叫你先生先生嗰啲，佢唔系系人都问嘅，我行过佢一定唔会问啦，系咪先？佢惊濑嘢， 闹佢，我闹佢，我就系话，其实你点解要觉得人哋别有用心咧？人哋会唔会系真系啱啱落嚟系咪？系啊， 你要留意下佢啲眼神，你留意下佢啲当时嗰啲眼神。望喺边度都知啦，估都估到佢望咩地方嘅。如果唔系，你点会同佢声声声声打招呼啫？ 佢只系话人哋同佢声声声声，佢已经打。 仲有啊，佢未佢报案嘅时候，个口供都讲得唔好清楚。佢仲有个先生问你声声，你粗不粗咁样啊？你明唔明？佢冇讲。 未讲下一句，佢已 经走啦。佢嘣一声啊，系啊，走咗去啊嘛。 冇错。嗱，其实今日讲一讲咧，就系即系呢啲 即係報紙有賣啦，最近呢一個零禮拜咁樣好多即係啲叫流鈎啦嚇，咁啊就喺街裏邊啊咁樣就係即係啊咁啊出手 嗰啲單身男㗎。 其實我覺得係有啲問題。 係咪 梗係啦，呢個係活生生嘅寫照 人版啊，人版啊。 究竟 但係我冇放蛇喎，如果我覺得 我揾你放蛇一定中㗎嘛，話俾你聽，唔使化妝，唔使化妝嘅，邊使化妝啫？ 成條街曬曬， 我搞掂。 所有流鈎都拉曬。 冇錯，通常我揾人，我揾啲同事以前啊，揾啲同事放蛇都要化妝啊，喬裝。佢唔使， 佢就 悭翻啲时间。 鬼见 全部甩晒， 冇错。咁咧，佢成日带出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吓啲流鈎，因为点解咧？你当当区，你对当区啲良家妇女啊，同埋正人君子咧，就好大影响。 嗯， 原因因为点解咧？啲流鈎喺家里边，佢都做生意啊，当然系嘛。咁又唔系个个喺个区里边都有咁嘅需要噶嘛，证人噶嘛。咁佢见到你嘅时候，有时候问下你啊，咁好尴尬。咁最大嘅一个问题，我自己睇啦吓，即系我从经佢唔会，佢唔会。其实我 其实我想把佢揿机， 唔使咁咪唔使揿机，你又唔使揿机嘅。 对男人嚟讲嘅话，其实都尴尬嘅系咪？即系唔系佢呢只啦，我意思系。 系啦，冇错冇错。咁但系另外一个问题衍生到系咩咧？即系既然有啲咁嘅流鈎喺个旧区上面，一定系旧区，咁咧就会引咗一班好此道者，系嘛？佢就走去围埋一齐流连啊，咁各样。 见女仔就撩。 咁当系啦，咁呢系最衰，我觉得系最衰，因为点解咧？即系有啲友仔咧，佢即系嗰把口唔收噶嘛，咁啊系见到女嘅时候再走去问噶， 系咪先？我又觉得好难讲嘅，吓，即系如果佢去咗个区嘅话，佢会觉得 assume 你喺嗰度行紧嘅女士们， 咁唔会噶嘛？ 会唔会系咁样？ 咁唔会啦，嘅咁讲啊，流鈎同埋一般良家妇女你嘅衣着系好大分别嘅，系嘛？即系 有 啲分别，即系头先佢咁讲啦，系嘛？即系有啲体型上面有啲分别噶嘛，系嘛？梗系啦，即系因为佢做生意嗰啲咧， 即系佢突出自己嘅卖点。 自己賣點冇， 著得比較性感。 呢個繼昌有經驗， 見過， 見過，冇錯。我話你見過，冇錯。 視覺上嘅經驗啫。 冇錯，冇錯。 你講嘅話係財不可以露眼嘅，係咪？即係身材嘅意思。 冇錯， 唔係喎，對於佢哋係財要露眼喎。 冇錯，佢因為佢要吸引你啲好此道者走去啊兜搭佢噶嘛，係嘛？佢兜搭你時，佢都希望有啲好此道者去兜搭佢。咁咁咁，佢有啲嘢要突出少少噶啦，係嘛？譬如少啲衫啊，頻短啲啊，即係整對絲襪啊，咁各樣嘢噶嘛。咁但係當區舊區嘅即係一啲家庭主婦啊，翻工放工嘅比較年輕嘅女士，佢唔會咁著噶嘛。 係啊， 同埋佢唔會 都難咁樣翻工嘅。 唔会企喺个街里边个楼梯口度等噶嘛，系嘛？佢都系嗱拿住啲嘢 就 行一下， 就企喺度 系啦，冇错。咁但系咧，我都见过啊，我哋当时里边都见过有啲咁啊好此道嘅人咧，个把口啊比较即系我哋讲得唔好听就即系好鬼衰咁样，佢就唔理，佢明知你唔系，系佢其明知你唔系，但系佢中意搞下你，讲啲嘢咧好肉酸嘅。系嘛？即系讲啲嘢咧，系羞辱紧即系啲女仔嘅，即系呢个系最唔好嘅。咁我就觉得即系呢啲咁嘅即系所谓嘅街头嘅色情活动咧，其实我哋当年一定系打击佢嘅，即 系带离咗喺个区嘅， 直情系要将佢即系点讲嘅，即系赶走佢啊，同埋即系拉咗嗰啲人啦咁样吓。咁你话啊有冇得拉咧？咁样其实有拉嘅，点会冇得拉啫？系嘛？ 好似佢埋嚟亲亲亲亲啫。 咁佢可以问路，当然佢可以问路啦，系嘛？佢可以问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佢唔係話聲聲聲聲，我哋拉得佢噶嘛？即係我哋就要咁講就話啊，我哋依啲要直接嘅舉證啦。即係我哋通常都會透過放蛇嘅行動，係啦， 即係喬裝 喬裝嘅係啦。咁啊馬小強佢唔使化妝啦， 係 嘅係啦，冇錯。或者你喬裝到好似馬小強咁樣都得。 馬小強， 馬小強 好難好難。 但經常我想問咧，嗱你喬裝啦，於是咧你要佢會問你嘢啦，要問到啲乜嘢你先叫做足夠作為一個舉證嘅咧？ 嗱有兩， 如果就咁問聲聲聲聲，你都唔可以話佢咩 嘅 喎？ 呢類要打擊佢咧就唔難嘅，咁即係我哋放蛇有兩種嘅，一種揾男人放蛇，一種揾女人放蛇。 嚇， 係啊， 女人放蛇。 讀過嚟，好啦，我哋如果打擊街頭流鈎就揾男人放蛇嘅，因為我哋揾啲人扮嫖客，行到去，好啦，咁我哋喺搜證過程裏面，我哋又唔會漏佢講嘢噶啦，係咪？咁但係同埋嗰啲人要做生意，佢見到你，點知我扮到鹹濕樣，佢都漏你噶啦，係咪？ 即係你望一望佢，其實佢都走過嚟噶啦， 跟住舐舐你，咁嗰啲啊，咁佢就楞你啦。咁啊吓，声生咁啊，好似头先马小强嗰个对话咁啊，声生咁啊，什么事咁样？去不去？ 我穿哪咁样，咁佢又会讲噶啦嘛， 哦，即系嗰样嘢，但佢讲你， 我真系要对方讲， 梗系要啦， 但系你要录低佢， 唔使嘅，冇， 即系佢讲过整系正功噶， 系啦，讲过正功嘅，呢啲系即系佢自己讲过，佢自己都心甘命抵啦嘛，系嘛，即系其实你唔系佢讲过嘅嘢，佢亦都知道同你讲好价钱，然后行上楼。行嘅时候你就可以表露身份。 如果佢上，如果佢话我冇讲过咧，如果上到法庭，我 咁上佢法庭，我哋照告佢嘅时候，咪上佢法庭个法庭 讲。睇上边个？ 睇上边个咯，因为嗰、那个乔装嘅警员里边，佢落晒我哋嘅警事册噶嘛，讲晒几时我哋个案件主管系俾咗个口头训示佢要做啲边啲行动，几时点开始讲晒噶嘛，讲晒 放蛇噶嘛， 放晒噶嘛，系嘛，即系全部系有咯，即系呢度系。即系你唔能够讲系铁证如山，但系打甩个机会好微，系咪冇必要去鉴生我哋叫做污蔑一个良家妇女去卖淫噶嘛？呢、這个唔会咁样做系咪先？即系我会咁睇，同埋喺即系拉咗佢之后咧，咁啊调即系我哋会有啲叫 公开 案件，系啦案件嘅证物啊。咁佢手袋裏面都有啲咁嘅揾食架餐噶嘛，咁我哋都執咗佢，呢啲咪係佐證咯，係嘛？呢個佐證，咁呢個 有埋呢啲嘢先可以 最好添啦，更加穩妥啦。咁我案件裏面就好 robust， 即係好硬正，你打甩嘅機會都好微嘅，係嘛？咁令嗱呢個男人放蛇就係打擊個劉恩啦。好啦，如果我哋要令到個市容整潔啲，趕走啲 衰口 嗰啲衰口嗰啲咁嘅好色之徒，又如何咧？咁我哋 點解你笑嘅？点解讲好色之徒你笑嘅？ 但唔系你唔好误会，我唔系对号入座，我唔系讲你，我唔系讲紧你 ，OK？ 我冇讲任何嘢，冇错，亦都冇话要针对嘅就系即系 系啦。咁呢个咧，我当年咧，我曾经即系讲咗十几廿年前啦，咁我都揾过一啲女同事去放蛇，就去专系喺深水埗区打击呢啲咁嘅，即系因为当时个情况好多啲嘅。即係嫖客走圍走啊，咁啊， 即係當時就係嗰區啦，係咪？ 冇錯啦，咁樣咁啊，就嗰啲女嗰啲喬裝嘅女同事咧，就企咗喺度嘅啫，唔出聲嘅。咁啊，等你嚟問價啦。 使唔使要真係好似拍戲咁樣嘅時候，你會著到差唔 多？咁又唔需要，因為點解咧？我哋其實我哋唔係話去引你去犯法啊嘛，而係我就話哇，我哋良家婦女，我哋良家婦女 企喺度只係當等人， 當等人啊，得閒睇下表啊，突然間有個臭口嘅走埋嚟，即係。問價嗰樣嘢啊，咁你就要行開兩步，跟住佢仲要問啊，唔好怕醜啊，依樣嗰樣啊，我俾多啲錢你，嗰啲就夠噶啦，咁就拉佢。試過 嚇，咁都可以拉？ 係啊，因為佢會 你可以用咩入？ 因為咧嗱，因為啲電台出唔到街嘅啫，因為嗰啲口含好嘅口，我哋叫做俗啲叫 口，所講嘅説話 口字嗰啲係好令到女性一個侮辱嘅， 被冒犯嘅一種咁嘅感覺， 一種好冒犯佢嘅感覺。啊、即係咁嘅，咁我試過有一次就係真係嘅，有一個後生嘅女警幫我做呢個放蛇行動，拉咗個嫖客翻嚟咧。其實佢喺嗰個，因為我叫佢做，因為佢都要做噶咩，即係要放蛇。咁佢翻到嚟，佢都有啲委屈，有啲眼有淚光，因為佢覺得俾人冒犯緊。咁、但係係咪我哋想安慰翻佢咧？呢個係你嘅職業，我哋嘅職業令到我哋需要做啲咁嘅嘢。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都有時要承受住一啲。即係我哋唔想聽或者唔想見到嘅嘢，即係呢個係我哋個工種裏面咧，係即係不為人道嘅一種即係嘅辛酸啦，都即係咁講咁樣。 但係你個女同事都做咗一件事，可能令到一啲本來會聽呢啲説話嘅良家婦女係 冇錯啦， 係再受呢種苦。 冇錯冇錯，咁啊幾次行動之後咧，個聚咗呢啲咁嘅流鶯同埋嗰啲好恥道者咧，都聞風啊，佢哋就走。咁、所以一定係要即係要處理呢啲嘢，就真係要處理我哋要。有啲警察嘅行動，咁先可以做得到。 咁如果你話講翻頭先，我哋講緊嘅就係話，即係嗰啲劉鶯啦，係咪？即係佢活生生嘅例子啦，係咪？咁如果係嘅話，其實係用啲乜嘢嘅嚟去即係捉佢哋，或者係用落案 嘅？係啦，嗱，其實有兩種嘅劉鶯，有兩種咧，一種就係香港身份證人啦，無論佢係本地人啊，或者係移民落嚟啊咁樣啦。另外一種咧就係攞住一啲旅遊護照。旅遊證件落嚟香港做流鶯，諗住揾快錢。咁前者咧，由於佢有居留權啊，咁所以咧，我哋只能夠頭先我咁講啦，就係話，因為頭先我幾集之前都講過話，香港賣淫本身非觸犯法例噶嘛，除非你俾人控制，但係佢呢啲流鶯又冇俾人控制，佢自己 freelance 嘅，即係自由嘅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出現咗，如果你病埋喺間屋裏邊一流一。 咁法例里边灰色地带容许你生存，但你落到落嚟嘅话咧，如果你做咗之后骚扰人嘅话咧，刑事罪行条例里边咧有一条有一个章节就系叫做喺公众地方引诱他人作不道德嘅行为。英文咧就叫做 soliciting for immoral purposes in public place。咁呢条系刑事罪案嚟嘅。 刑事 案件嚟噶，咁所以咧，只要透过放蛇嘅话，就要上法庭入咗嘅话，即系罪名成立嘅话，系要坐监。吓呢条系即系好好打击佢，咁呢个就有居留权嘅啦。如果冇嘅话咧，更加容易去处理，因为佢本身啊，即系除咗我有条咁嘅即系引诱他人作不道德行为啊，喺公众地方咧，仲有一条佢违反居留条件。 冇 错，即系违反居留条件，唔理你系咪卖淫，总之你从事任何合法或者非法嘅。商業活動咧，都係違反你居留權噶啦，咁就有兩條罪案啦。 阿 K， 其實我想問你咧，頭先你所講到咧，其實男性嘅住即係居民都可能會受騷擾啦，女性又會受騷擾啦。係 啦， 呢啲受到騷擾嘅人咧，其實有咩可以做噶？就係、是、你哋放蛇，唔係日日都放蛇。 冇錯。 咁如果我真係煩啦，呢一區 係 可以舉報噶嘛？ 舉報 就唔好就啞忍或者覺得誒。 嗱、其實咧，放蛇嗰個正功係直接嘅正功嚟噶嘛。我假設誒揾有個人扮阿馬小強嘅放蛇，咁佢呢個同呢个人攞咗同嗰个刘恩嘅对话，已经系可以一个正功，咁啊拉咗呢个刘恩翻差馆去处理佢。好，你谂一谂啦，如果作为我啊，假设系我行到喺区里边，我就已经唔系警察啦。咁如果佢又真系咁嚟嬲我， 骚扰你， 骚我，咁我就记低晒佢个嘅即系说话，咁亦都认到佢嘅样，咁跟住我报警。根本就有足够嘅证据可以拉佢，因为我就系一个控方嘅主要证人，佢就唔需要放蛇。呢个市民嘅直接嘅体会，同埋佢哋当时听到嘅嘢，咁就已经系一个直接嘅证据。 即系本人就个当事人。 系啦，咁当然啦，市民就一定要由于你系主要嘅证人，亦都系唯一嘅证人，咁所以咧，你系就要参与呢件事，同埋你将来喺法庭里边咧，你就会成为一个控方嘅主要证人。 就唔可以报完警话我唔关我事。 系啦， 唔得， 咁就唔得噶嘛。 你报得警你就要， 你报得警你挺身而出去指证佢嘅话咧，一定系罪名成立嘅。 系要咁样嘅话，你先至可以令到 就 系 第一个，但系呢个公民责任嚟噶嘛，唔需要担心噶，系嘛？佢哋唔系黑社会嚟噶嘛， 系咪先？ 系啊， 佢可以啊， 得噶嗱。如果市民上去法庭里边咧，俾完证供，有法庭可以咨询噶，证人费噶， 费 啱未啊？啱未啊？有证人费收嘅 ，OK 啊？呢个系梗系啦，你唔知啊？ 你唔知啊？好，咁希望大家参与就系打击罪案， 冇错啦，大家公民责任 ，OK， 唔 错， 多谢晒 K 先生， 知唔知啊？马小强啦，吓，好报名啦。 走救命！12:29，27度气温噶啦，今日比较温暖少少嘅，相对湿度67%。下周半日时间有阳光，今日大致多云，吹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听日部分时间仍然有阳光，温暖啊！睇完呢个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仲有半小时风骚快活人，一阵会有乜嘢？就系片段人间，千祈唔好错过，一阵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四至下星期二来香港考察，并且出席特区政府举办的香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开幕典礼。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认为，今次夏宝龙亲身来香港考察，反映香港已经恢复常态，各方面亦都稳定。今次考察一方面配合中央要做足调查研究工作，协助中央制定对港政策。至于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开幕典礼，刘兆佳认为是重大意义，是它最重大的意义是强化港人的国家安全意识，特别是香港很快要处理23条立法问题，亦都有利为日后立法工作营造更有利政治和民意氛围。青协安排的青年内地交流团今日出发，有500个中学生、大专生和在职青年参与，他们朝早乘坐高铁前往广州和佛山考察创科发展、生态环保、历史文化，行程2日1夜。有青年希望此行可以参观通讯软件的总部，未来亦都希望在资讯科技方面发展，希望行程中加深认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出发礼。麦美娟说，未来会陆续举办相关交流团，同时鼓励青年到大湾区创业。出席同一活动的中学校长会主席连振邦就说，参与交流团的学生可以认识内地情况，可以考虑将来会不会到内地发展。国家统计局公布三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7%，是2021年九月以来最低，较二月放慢0.3%，市场原本估计上升1%。上个月食品价格上升2.4%，升幅较二月回落0.2%。按月比较 ，CPI 下跌0.3%。跌幅较二月收窄0.2%，首季 CPI 按年上升1.3%。巴西总统卢拉今日启程访华，他话将会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西。卢拉出发之前接受当地传媒访问，他说希望此行能够巩固双方关系，期间会邀请习近平访问巴西，举行双边会谈，并且向习近平展示希望中国投资的项目，创造就业机会和推动生产。巴西总统府说，卢拉将会在星期五在北京和习近平会面，访华期间亦都会和总理李强会面，将会签署多份双边协议。卢拉原定在3月底访华，但是出发之前感染流感引发肺炎，决定推迟行程。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四云量较多，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44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7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7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5.6跌9.8，商汤3.2跌1.3，阿里巴巴98.65升9.0，南方恒生科技4.12.8跌3.8，中芯国际21.9跌5.5，美团133.8冇起跌，盈富基金20.56升2仙，百度集团132.8跌10.1，药明生物49.95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3.44，瑞士法郎0.91，加元1.349，人民币6.883，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8点，升375点，港金报1869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8.46美元，卖出199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我成日以为销售啊嘛，最终嘅目的咪就系为咗利益咯。 而家嘅销售唔系咁噶啦，而家嘅销售系连接。万物互联，最终连接的是人心。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督诊不用再带扫描影像，真的很方便。 是啊，政府的医健通已逐步扩展到将放射图像和中医药资料纳入可互通资料的范围。医生的诊断更全面和准确，亦可以避免病人重复检查， 得到更适切的治疗，还推动中医业界迈向电子化。 医健通为你提供更全面、适时和准确的终身电子健康记录。 事不宜迟，立即登记啦！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怎么说啊？ 我是拜仁仔 阮仲仁。El programa es estupendo。 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园敲敲摊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片段人间，大绑票上集。 开门啊，衰人！我知你喺里边噶，快啲开门交租啊！啊，拖咗3个月租啦，唔交，我搵人拆烂你道门，抌晒你啲嘢出街，我睇你点死啊！你听猫街做乞衣啦！死仔搞中华西人， 唔好出声，唔好出声。包租婆好奸噶，佢其实未走噶，唔好出声，细声啲，细声啲。 哎呀，成个钟啦，都未啊，我好急啊。 哎呀，星仔啊，其实咧忍咧都系我训练你演戏过程嘅一部分啊嘛。你头先喺忍嘅过程之中，系咪感受到咧？成个下腹有一种前所未有嗰种压迫感，哇，系咪好正咧？系嘛？ 威哥， 演戏系咁啊。 够啦，我知你真心啊。有心栽培我，但系你有乜咁嘅环境算啦、啊？我都系正正经经揾份工算啦，我走啦，我唔走啦。 唔哎呀，阿星仔，你仲差一步，你就成功噶啦。 到时咧，我安排你拍《大哥年底》嗰套贺岁片《龙飞凤舞》2024。 算啦，你话帮大哥搞嗰套贺岁片啊，由《龙飞凤舞》2009啊，讲到《龙飞凤舞》2024啊，到2024都未成事，我唔等啦，拜拜。 哎，好，走走走走，你出咗呢个门口，你唔好翻转头，你出到去啊，你唔好同人讲，你系我虎威国际。括弧香港电影制作公司斜洞 K 虎威国际电影学院点两点第一期艺员训练班嘅荣誉毕业生，我唔想你丢我架，你真系烂泥扶唔上墙，激气啊！ 伟哥啊， 姐啊姐啊姐啊姐啊姐， 你知我最重情义，最重师徒关系，你唔可以面唔好咁样啊！电话响电 话，老细打嚟吓。 Good afternoon.凤尾国际电影，好，好啊 ，please， 老细啊，一试。 哦，好啊，博过嚟啊。啊喂，啊喂，系啊，我系陈导啊，有咩事请讲。啊，系啊，好好好好，得得得得得，哎，冇问题冇问题，好啦好啦，拜拜拜拜拜，喂，阿星仔星仔，你望住我嗰对。好近嘅眼神啊！你望，望唔望得？ 望住啦。 嗱， 点啊？ 你见唔到我眼里边咧嗰团血啊？见唔见啊？嗰团血啊？ 血啊嘛， 血啊， 血我见到啊，不过系上火个血啊，你热气啊，两只眼咧有眼屎啫，你抹咗先啦、啊。唉、哎，我真系唔同你癫，我要走啦。 周振星，星星星星，同我企喺度，我而家正式正式同你讲，国内啊。有个好有钱嘅老板，佢而家话俾钱我同你投资开拍暑期猛片片片片片， 真唔真啊？ 系我筹备经年大卡司大制作，噔噔噔噔，叫咩名啊？打胜仗胜完再胜啊！ 系咪就嗰套啊？ 系啊！ 赌 Sir 咧，赌 Sir 都赞你嗰个剧本好好嗰套啊！打胜仗胜完再胜嗰套啊！ 系啊，就系呢套啦。男主角咧，我已经同老板讲咗噶啦。一定是星仔你、哦、如果不是我就不拍，是不是这 样、啊、如果你肯给我机会我呢，我一定我答应你、 啊、不过 我给心机做他， 不过 怎么、啊、你说无论怎、啊、我一定帮你拆掂他， 真 是 是唉，他老板说都要想我夹少少钱，即是大家捞米入锅这样的意思思这样啦，他想我地出200万表示诚意同埋信心、哦， 200万 系啊，200万。 喂，唔系、哦，你连呢度每个月9000蚊租你都交唔到，200万，我哋喺边处揾啊？ 唉，我都知道，但系我哋冇理由白白睇住呢个黄金机会喺个脚趾罅咁飞，咁冇咗噶嘛？ 咁又系，咁但系你有冇办法谂掂嗰200万先？ 哎，你同我一齐瞓一地啊，瞓一地吓。 瞓喺地下， 一瞓可以去尽啊嘛，瞓身啊嘛，系咪先？我哋叫瞓身去啊！我哋一月把心一横， 把心一横 系， 明啦，收到，唯有搞掂部戏，我一定一于同佢试过。 冇错，嗱咁样，我哋掠一笔钱翻嚟投资开戏，有剩咧就 回归社会， 回你个头啊！揈晒佢，买咩买咩，中意咩买咩，知唔知啊？ 咁即系铤而走险，作奸犯科、啊。 冇错，我哋而家立齐家生，行啊！根据我睇警匪片40几年嘅经验，我认为呢一样嘢最容易得手。就算当场俾人拉到，我真系同佢讲：，诶、哎，阿 Sir 拍戏啫，边度打劫啫，唔好搞笑啦，你 唔好咁儿戏呀， 试下咪知咯。吓、啊，冇喐，见唔到前面嗰个女人系咪好面善？诶、哎，嗰个、绿色外套、黑色衬底、深蓝色牛仔裤，着37号白色个波鞋嗰个女士咧、 哎，见到，喂，但系。我唔识佢， 所以话我观察力真系劲。佢咪就系早几年成日拍大台剧集，波波临到大结局就俾人绑票嗰、那个 雪雪， 系啦，就系、是、佢。听讲佢本身都系有钱女嚟嘅，我哋绑佢唔单止仲赚到钱，分分钟仲可以叫佢做埋我哋嗰套《胜完可以再胜》嘅女主角，净系宣传费都悭好多啦。 点啊？ 喐手咧？ 喂，咪住。 咩事啊？ 喂，呢、這个女人咧，好似有啲肥、啊，可唔可以目测？ 过200磅啦，但我记得孙孙咧好似冇咁肥。 哎呀，星仔啊 ，come on， 你唔好咁天真啦、啊！而家啲女人啲相唔系叫照片啊，系叫照片啊嘛。 你又啱 啊！其实我哋经过 camera 咧，肥妹都变啊靓女啦。听住，而家我哋马上，你知唔知进入咩模啊？ 咩模啊？ 我系一个绑匪，你都系一个绑匪。 咁即系点咧？ 讲嘢要似绑匪，冇乜感情，同埋恶啲、威啲啊！唔该，你试下用第二把声，唔好俾人认得你而家本来把声。明唔明？ 咁样啊，系咪啊？明晒啦， 再衰啲， 再衰啲，好衰噶咯喎！ 啊，系啊，呢个几衰吓， 系咪啊？ 咁我哋高啦，好唔好？ 唔使高， 点解？ 因为佢吸唔紧， 佢吸唔紧。 先生，先生， 哎，小师傅叫先生，先生有福啊！ 先生，点解你嘟？点解会咁样嘅？我叫你， 因为我讲咗啲唔出得街嘅嘢，佢嘟咗我。 你哋讲乜嘢啫？你即刻冇胆匪女啊？ 系、我哋谂住标佢心，而家佢自动送上门，就算我哋真系俾人拉咗，都应该可以轻判啦、 啊。夹住反弹，拉你唔好拉我，系啦。 哎， 小姐，有咩帮到你啊？ 啊，冇啊，我见到你好唔舒服啊，我有啲晕晕地。 你晕晕地？ 系啊，我惊我晕得喺条街度之后嘅话，会有嗰啲坏人咧，嗰啲渣男啊，同埋嗰啲咧好衰嗰啲人，会垂涎我嘅美色，流口水咁样啦。 小姐， 好危险啊！我觉得我自己。 咁你想我哋点样帮你啊？其实。我哋点知道你系好人定坏人 啊， 我系边个？其实你哋都唔认得我 啦、我知啦，你系拍戏嘅，成日俾人标心嗰个孙孙。 哎呀，我好开心啊，我好开心啊，连你哋咧都觉得咧孙孙似我啦、其实咧，我真正嘅身份系黄百万个私生女，我叫做黄千金。 哇，声都唔同咗嘅。 当然啦。 千金、 啊、 你真是黄百万的私生女 是啊我不似吗 哈哈啊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你横掂不舒服不如咁呢阿黄千金跟我哋返去啦。 係咯等我哋送你去我哋个深斗然后就哇哈哈哈哈 系到啦，阿黄千金啊，入嚟入嚟，随便坐，随便坐。 弊啦弊啦，威哥， 咩弊？ 我哋咧系标心啊嘛， 系啊。 头先咧，我哋唔记得咗绑实佢对眼啊，咁佢咪认得我哋咯？喂，唔系啦，我哋星仔插埋佢对眼， 傻嘅咩？你几时学得咁恶毒插人只眼啫？阿星仔定啲嚟，唔好生人唔生胆。嚟睇住我点做吓，学嘢吓。哦，咩啫？你搵啲纸笔抄低佢，学嘢要咁样抄低嘅。 唔好意思啊，你两位喺度疑吟吟咁样度做乜嘢咧？嗱，其实咁样噶，我都已经忍咗好耐，冇同你哋讲。 咩事咧？ 我有啲肚饿。 哦，肚饿。 其实可唔可以咧买啲外卖翻嚟啦？不过咧，我依家有嗰啲。 啊有。有眼瞓啦， 眼瞓啦、我依家想眠一阵啊，两个钟头到啦，瞓醒嘅话我要食嘢噶噃。 唉，咁麻烦噶，咁你想食咩啊？ 啊，我谂咗噶啦，我想食一个 A5 嘅和牛， 和牛 日式火锅， 火锅 海胆， 海胆 三文鱼鱼生， 鱼生 两支清酒，唔该晒。 哇啊千金小姐，你晕晕地唔舒服。你都食咁多嘢，如果你舒服嘅时候，咪食好多好多。 你唔好再讲啦、 啊！ 你咁样讲嘅话，即系其实话我肥系咪？ 我唔系，唔系，你唔好误会我意思。你唔肥唔肥，边肥啫？你咁可爱，咁 Q， 真噶，叔叔。 系啊， 好辛苦呢个角色，可唔可以咧帮我买一啲嘅雪糕做甜品啊？ 哦、 你话我唔肥啊嘛？ 系唔肥唔、 我要士多啤梨味，仲、有一条香蕉，切开两边加块威化饼，唔该。 哎呀，你讲咪真系嗰咩啊 ？Banana bowl， 好聪明啊你啊！呀，人哋唔制噶，人哋一定要食噶、 啊。不 我食完一定要食甜品噶。 我知 banana 啊嘛 ，banana bowl 嘛，我未揿机，我冇钱啊。 系呀、啊，用八达窿咪得啦。 系咯，八达窿咪 系你个头。你个人包啱啱唔见咗嘛？喂，傻仔啊，唔可以用嗰啲嘟嘟噶，人哋查到你噶嘛？ 哎呀，放心啦，你用几多钱嘅话，都系问我爹哋攞翻噶。 真系？ Mr. Wong 啊嘛，不过我有个要求噶嘛。 你想点？ 其实咧，我每个月都好大使嘅，成日咧都唔够钱用。 嗯， 喂，都系咁啊？ 点样？ 你哋用几多钱再报大条数？帮我攞30,000蚊。 俾我用就得噶啦。 咁啊， 嚟啦！我睇你哋啦，住喺呢一度咁兜踎啊！如果咧有多个钱傍身嘅话，唔好咩？ 哦，多个钱有咩用啊？ 嗱，除非系多好多好多个钱，咁就有用啦。 不如叫埋佢一齐瞓低，然后 把心一横。 哎呀，好正啊，好正啊！ 系咪你哋咁绑架我，然后作我老豆一笔咧？ 系作你老豆一大笔啊！ 哎呀，好 excited！ 星仔，你一阵间，打电话俾佢老豆黄百万。话我哋标咗佢个私生女嗰个肥妹心，要佢准备1000万。 Stop！ 唔好意思啊，宝贝先生，你哋系两个 ，OK？ 你做人都冇大志噶，同佢开价3000万啊嘛，到时我哋可以一人分1000万，你明唔明啊？ 明白， 数系咁计啊嘛。 明白，我而家即刻预备讲啦，然后即刻打电话俾佢老豆黄百万，叫佢准备3000万够抽，五年谂白，唔准报警，今日8点之前准备赎金，如果唔系我哋就 撕票。 喂，揾边位？我系 Yellow Minion 黄百万，请讲。 你唔好问我系边个， 我冇问、啊。 听住，你个女而家喺我哋手上。如果你想佢平平安安翻屋企，今晚开开心心食餐晚饭，今晚8点前准备4000万。如果唔系嘅话， 神经病，仲有冇嘢讲啊？ 啊，系，差啲唔记得咗，4000万要现钞，唔要新钞，要旧钞，唔要唔连 number 啊，唔系要连 number， 要连 number， 听清楚啊！仲有啊，唔准报警啊！ 仲有咩啊？ 冇啦，嘿嘿嘿， 黐线佬，旧钞都叫佢连 number， 有病睇医生啦！ 咩事 ，Daddy？ 宝贝女，一个傻佬话我个宝贝女喺佢度，神经病！ 诶、哎，成个傻佬嚟噶，冇理佢 ，Daddy，Daddy， 你冇打击 Daddy 啊！唉， 唉， 唉。 星仔啊，星仔， 怎啊、 你到底有冇同嗰个黄百万讲，叫佢8点前要交钱噶、 啊？ 你而家12点半，我哋仲等唔等啊？云， 我好眼瞓啊！话你听嘅话，我唔等啦。 喂，唔得，如果你老豆报咗警，追踪到星仔嘅电话喺呢度打出去，死啦，星仔！你有事啦！你快啲坐快艇去越南避一避啊！ 放心啦，威哥，我点会咁蠢啊？用自己电话打，我系用你电话打噶，你首先啱啊！ 哎呀，你哋唔好嘈啦，烦死人啦！我要瞓啦！ 喂喂，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嚟嚟嚟， 听电话，听电话。 喂，我系 Yellow Million 王百万，边位问啊 ？Daddy，Daddy， 我系小猪 猪，小猪猪。 咪叫咗你唔好咁夜打电话俾我咯，咩事啊？ 爹哋啊，我好惊啊！我 冇惊， 爽票啊！你哋唔俾饭我食啊，又唔俾我瞓觉啊，你撕烂咗我啲衫添啊，你撕烂咗我哋物啊，爹哋啊，小猪猪我好紧张啊，你救我啊！佢哋想你咧喺朝早8点之前嘅话咧准备5000万嘅赎金啊，如果唔系我就 小猪猪，小猪猪，小猪猪，唔好挨住，讲埋先，如果唔俾赎金。就点啊！ 吓、啊，你咪唔知啊嘛？ 点啊？ 撕票啊嘛！哎呀，自从之后我唔知佢讲咩添。喂，仲有啊，千祈冇报警啊！警察一早嘅话咧，再话俾你知点样将我啲赎金交你咯。 哦。私生女，撕票。我就要撕票。 此刻。 后事如何？ 请听下个星期二 分假 会分解。 下星期二啊， 系啊，要等埋啊， 小 杨仔翻 嘛， 乖啦，乖啦， 呀， 叫你乖啊！ 我想表示，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记得听日十点听啦，先生， 拜拜。 不甘愿被你爱意温馨尽红，让我。